早晨你哋好，各位听众，6:08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去到咧就系喺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4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咧，咁啊又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时间都的而且确咧系过得非常之快，咁啊眨下眼都已经四月啦。咁啊部分嘅朋友仔啦，咁啊更加即系学生。咁啊，更加咧就有個復活節嘅假期啦，可能都已經，但今天咧就已經享受緊啦。咁啊，如果係嘅話咧，咁啊希望大家又可以好好地把握光陰。有陣時咧就太過浪費喺個假期上面，如果淨係吃喝玩樂嘅話咧，就好容易會消耗曬啲光陰。咁啊，玩啊當然係要啦，咁啊但係有陣時都要咧就係諗下辦法咧啊，做翻一啲有充實自己嘅一啲嘅事情，咁樣咧。就應該會好啲啦。如果唔係咧，就時間就過得咧就好快嘅。咁啊，一眨下眼，又過曬啲時間嘅話咧，其實最終啊，你發覺咧就自己好容易樣嘢都做唔到，得不償失，浪費咗啲時間。人哋進步緊，就自己退步緊，或者唔進步，大家都知噶啦，不進咧就則退。咁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係學生嘅，都好好地咧就把握自己嘅時間同埋光陰。雖然係要玩，但係都唔好。玩咁耐啦，咁啊仍然都要繼續咧，就係學習嘅。 晨光每日一格， 把握時間就能夠把握機會，因為懂得把握時間嘅人，佢就會珍惜咧喺自己眼前每一分嘅每一秒。呢個心態都可以鍛鍊成為佢哋能夠就係懂得欣賞每一個機會嘅來臨，同埋捉住佢哋。老土啲講句，機會真係噶，都係會去到一啲咧已經準備好嘅朋友。如果你未準備好嘅話，其實因為你唔會察覺。其實呢條 formula 咧好簡單，機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你旁边，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随时出现。所以当你发觉今天还在自怨自艾的时候，不如想一想、原来机会在旁边，但是我又未完全 ready、不如不要说机会又出不出现，你不要捉他住，到你真的全副武装搞定了，哇，都已经可以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的时候，机会就会即刻在你眼前出现的了。 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性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日子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 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又当女，再又换女，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早上，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咁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亦都较低㗎，最高气温呢会去到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呢有几阵骤雨，日间系温暖㗎，咁接近周末呢气温亦都会稍微下降。又下降咯，啲气温，即系所以成日都系话未食五月粽啊，啲寒衣咪入笼啊，又系呢啲即系老生常谈嘅说话。好啦，咁既然天文台都话咧，接近周末气温啊稍微下降，我都即刻望一望先。接近周末嘅时间，哦，气温咧将会咧就去到有落雨嘅，咁啊将会去到咧就系19度左右啦。咁啊呢个就系周末嘅时候啦。而家咧就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咧都有一啲雨粉吓，咁所以咧，驾驶人士又好，路人都好啦，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咁啊，亦都唔好咧就咁容易吹亲。好，朝头早晨光 Coffee Time， 睇睇一啲嘅调查咯。呢个调查咧就同我哋咁多年以嚟啊，嗰啲叫做知识产权咧非常之有关系嘅。早几日咧，知识产权处咧今日亦都公布咗香港市民啊保护知识产权嘅意识调查。咁有结果喎，好啦，当中 95% 嘅受访者喺过去一年啊，很少或者从来都冇购买盗版或者咧就系冒牌嘅货品，咁啊系23年以嚟新高嚟噶。咁啊，另外接近咧就八成嘅受访者亦都话到，咁啊过去一年咧就冇使用未获正式授权嘅网站或者串流平台上载、下载或者咧就系直接点播任何侵权嘅资讯。知识产权处咧就当然啊认为咧今次嘅调查反映市民保护以及咧就尊重知识产权嘅意识位置喺一个高水平啊，咁啊情况咧简直咧系可以话令人哋鼓舞啊吓。咁啊睇翻呢个调查咧，其实佢哋就访问咗1001位嘅受访者，咁啊结果就显示啦，咁啊 95% 嘅受访者过去一年很少或者从来都冇，即系简单地嚟讲，基本上就冇再掂呢啲叫做盗版货啊、仿真啊、高仿啊呢啲啦。好啦，咁受访者喺过去一年，咁喺数码环境当中啊，咁经过网站或者串流平台上载、下载、点播最多嘅版权作品咧，依次序系啲乜嘢呢？好啦，影片啦、电影啦、电视剧、纪录片、 直播运动赛事，还有就是音乐演唱会和报纸杂志。睇翻呢啲嘅數字咧，當然令人哋鼓舞啦。即係回想翻，都可能即係二十年前啦，係嘛？二十幾年前啦，咁啊香港咧都盜版猖獗啊！咁啊當其時即係去一啲商場嗰度咧，簡直嘅大大小小嘅鋪頭咧，全部都係賣緊一啲咧就即係全部都係侵權嘅光碟啊嚇！咁啊之後亦都咧曾經興起一啲咧就叫做網上邊啊點擊咧就大家互相分享資源咁啊，但係都係從事一啲咧就叫做侵權嘅行為。去到今時今日咧，有 95% 嘅市民啦都已經咧就係、是。没有啊，去到咧就系做呢一类型嘅侵权行为啦，咁啊，即系绝对系令人哋觉得系好嘅。咁啊，外国嘅朋友睇到呢啲调查都会觉得，你依香港人嗰个叫做保护知识产权嘅意识相当之高、啊。咁啊，其实咧调查都发现76.4% 嘅受访者指出啊，听闻过当局嘅一个叫做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并且同意咧就计划有助啊增强消费者同埋游客喺香港购物嘅信心嘅，唔好话。佢哋啦，我都覺得增強咗信心啊！早上6:20嘅時間，你又聽歌，就算下載都係合法嘅途徑，去到選購，可以聽啲高質量嘅音樂。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一戒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应变。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好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让人怀念，已经惹我没有妄言。那些轰轰烈烈，已经惹我没有妄言。还能有多少个10年？ 一首歌来自张学友 又十年。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呢个正能量好多时都可以喺艺术方面咧，就揾嚟一啲嘅帮手，一齐令到大家嘅心情咧就可以放得轻松。咁啊，个人轻松咧，自然容易保持笑容。阿女发。旅游发展局啊，青年学院今年咧就同城大嘅创意媒体学院合作啦，举办咗叫做香港大城小区数码艺术展。咁啊，独创咧就系一个真系叫做独一无二嘅艺术数码作品。咁啊，带住市民咧同埋旅客嘅由呢一个年轻人嘅角度啦，走到边系咩地方咧？就西九啦、西九龙啊、深水埗啊、中环等等嘅社区，感受一下咧就地道独特嘅文化同埋风貌。好啦，呢、這个展览啦，咁已经开始咗，就去到呢4月23号，咁位于呢就係中环 PMQ 嗰度举行嘅。咁同中亦都会见到展出呢就53名大学生创作嘅32份数码艺术作品。好啦，啲数码艺术作品呢即係都好多媒体呀，咁叫做集合咗光与影色彩喺屏幕嗰度呢就展示出嚟嘅。好啦，咁参与嘅学生亲自咧就落区探索咧就当区嘅文化历史同埋现在嘅风貌，咁再加入一啲丰富嘅想象力噶，以影像同埋音乐创作出咧就系好多一至到三分钟嘅片段，以及咧就系 3D 三维嘅一啲短片啊吓。咁展览运用咗一个裸眼嘅 3D 技术啊，咁不规则嘅屏幕设计等不同嘅形式同埋数码装置，咁简单啲嚟讲，透过艺术啦、科技啦、光影啦，就製造咗好多特別嘅空間嘅感覺。咁等一啲譬如好似我呢啲普通市民啊，行到入去嘅時候咧，就可以感受得到，哇！你睇下佢哋嗰啲藝術作品啊，令到你好似去到第二個嘅空間咁樣。其實多份嘅作品亦都喺內地、南韓、英國、美國以及法國等等嘅地方咧，就參加影展嘅，更加獲得咧就係多項嘅提名添。咁其中以深水埗為主題嘅作品啊，咁喺法國動畫展啊獲得咧就係 3D、3D 嘅影片大獎，咁將香港一個叫獨特嘅文化風貌咧，咁推廣去到呢一個咧就係國際嘅大舞台嗰度，咁絕對係應該表揚一下。咁旅發局亦都話到咧，就局方致力透過青年學院啊、教育嘅體驗啊、創作活動咧。咁加强一个年轻人以旅游嘅角度同社区嘅联系嘅，咁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大家嘅创意，为艺术啊，为香港咧倍添更加多不同类型嘅色彩。 女燕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带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蕴像上。谁炫耀？即兴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云，任由我感想，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知。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嘅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哋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然之间都发觉原来呢只歌都几好听，所以咧就同听众听多咗一阵。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我之外咧，我就喺直播室啦。咁啊，电话入边都有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嗯，唔使担心嘅，好多事情啊。 我都冇担心。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啫嘛，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正所谓咩事情必定有佢出现嘅原因，同埋咧必定有解决嘅方法嘅。 系啊，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咁忧心话，哎呀点算点算点算。 嗯， 因为成日听到好多人咧都话，哎呀唔知点算 啊。 即系我成日听到呢句说话咧，我就觉得哦，点解要讲唔知点算嘅咧？ 嗯， 即系。咁首先点算同唔知道，我觉得应该系都已经系重复咗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系嗰个意思啊。咁即既然即系富富应该得正啊。咁富富得正唔知点算，咁应该知道点做啊。咁同埋如果话唔知点算呢，其实基本上系冇动脑筋嘅。 係啊，即系求其 hea 咗喺度怨天尤人，咁你都唔去諗下，唔去解决，咁梗系解决唔到啦。 是啊，咁但係解决嘅方法，即係问题产生可能好多个原因， 嗯， 但係解决嘅方法亦都係一样嘅， 嗯， 亦都有好多种方法㗎嘛， 嗯， 係。因为如果你一冇理，即係我成日都觉得冇理由一个都諗唔到啩，咁因为既然多过一个解决嘅方法，你自然有好多唔同嘅切入点可以将问题处理㗎嘛。 係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呢、這个呢啊又真㗎喎，你个困难得一个，就喺你眼前你睇到嗰、那个。然后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形式。即係如果你譬如一班朋友去到开，哇你点解决呢个问题啊，其实你发觉淨係可能议会上嘅人呢，其实大家都已经有唔同嘅可能五六七个方法已经出咗嚟。只不过係搵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啫。 嗯，所以点解啲人会用唔知点算呢个方法去解决呢？ 嗯。 因为佢唔知点算呢，淨係解决咗自己嘅问题，就係、是、我唔使解决呢个问题。 哦，係 喎。咁如果佢真係要去面对嗰个问题，可能佢就要做啲嘢。 嗯。 咁但係佢选择唔知点算，咁咪解决咗囉。因为 我唔知点算啊嘛，去补嘢咯。 系啦，系啦，系啦， 动又几好用嘅， 动动脑筋咧，其实就好嘅。咁你解决咗问题，你个人个信心都会即系越嚟越强啊。如果唔系你下下咧都系习惯咗咧，哎呀，我唔知点算啊，啲事情点算啊，净系喺度问啊怨啊，你个人咧会越嚟越钝噶。 系噶，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唔使咁忧愁嘅。 系啊， 因为正所谓问题喺度，你唔解决佢，佢都会喺度噶嘛。 嗯， 你兜开，即系你兜远啲路行，其实佢都仲系喺度噶嘛。 系啊， 咁倒不如谂个方法解决咗佢啦。 系啊，解决咗佢啦。我今日咧就预感啊。我纯粹又要靠一啲直觉，我觉得呢个预感咧就系、是、件事情都系会发生嘅， 嗯， 所以而家要动定脑筋就啱啊， 冇冇解决咗佢，打一个电话收线之后解决咗佢， 问下专家点算，我打电话， 好， 转头翻嚟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啊揭一揭呢个咧，都系同嗰啲动物啊有关嘅一啲嘅相关知识嚟嘅。讲紧啲乜嘢嘅咧？呢个嗯，我哋好多时咧就会话到咧例如狗仔啊，狗嘅一岁咧系等于人嘅几多岁啊？呢一个咧两岁啦，佢又系等于我哋几多岁？咁啊，有一啲人咧就唔知点样系照成嘅，有啲人真系咁样照成嘅。好啦。咁但係呢我睇过一啲比较上係精准嘅研究啦，佢哋就唔係照成㗎喇喎，佢哋有个 path 嘅，即係开头嘅时间呢你发觉成长得快啲，但到后期嘅时候呢嗰、那个成长又会减返慢，即係唔係照成嘅，係个 path 有个有条 curve 嘅，又会转弯嘅，咁跟返个图表呢就去断定呢隻狗佢个或者呢个动物啊，佢个生命而家係属于个周期性嘅话係几多岁。好啦，我又睇过啲又再精准啲嘅咧，咁啊佢哋就话原来唔同品种嘅，例如狗仔，唔同品种嘅狗仔，佢哋咧喺嗰个佢哋嗰啲个曲线嗰度 path 嗰度咧，其实亦都会有不一样嘅情况出现嘅，即系例如可能糖狗，跟住另外嗰只狗咧就系、是、约瑟爹里，啊再加多只系柴犬、史纳沙，啊原来大家嘅 path 咧可能会系差唔多，但系不一样。这个就是按照一种的生物，他们那个叫做成长新陈代谢，细胞去到转换的一个代谢率，从而计算出，从而做了一个图表就告诉大家知道，到底这只狗在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等于大概人类的几岁。好了，大概等于人类几岁，他又要看男性、女性，即人类的物种，他到我们到底在这个年龄的时间那个代谢率同呢一个嘅动物啊，佢哋嘅代谢率几时咧，会差不多嘅。咁我哋就个年龄咧，就介乎喺佢哋嗰个嘅年龄位啦。好啦，用一段时间解释咗，其实都系同呢个代谢率咧系好有关系。咁啊，但系就要问咯，点解动物嘅成长会比人类快嘅咧？谂谂下又真系，例如长颈鹿咁讲，长颈鹿咧佢出世啦，咪 B B 长颈鹿哇哇哇咁啊出世啦，啊喊咗几声之后咧。跟住佢咧，你发觉佢好快脆咧，佢就会企起身噶啦。佢企咗起身之后咧，跟住咧就会开始好用力咁样尝试去到行路啊！哇，你发觉真系如有神助，眨下眼啫，识行、识跑、识跳咁样。好啦，我哋人类都话，哇，都差唔多有成十个月、啊，跟住先至会两只脚行路、啊，快嘅嗰啲，快嗰啲可能会仲快啦。咁个别例子啦。但系四脚爬爬嘅年代咧就好长嘅，真系断月计。咁啊，两只脚行，跟住咧又发觉啊，又唔系好稳。然后讲嘢咧又哇，学一段长嘅时间啊，几年啊咁样。我哋嘅成长好似咧就比其他动物嚟得更加慢，系咪迟钝呢咁样？ 成長的速度呢其實跟壽命是有關的、啊、經常見的動物例如貓例如狗壽命大概就是10至13年的、啊、它們的壽命遠比人類為短所以呢成長的時間、啊、原來相對來說也都會短的因為它們需要急速去到呢就成長好啦，血液需要咧就比较长嘅时间先至可以流遍身体嘅大型动物，即系嗰啲譬如 elephant 大笨象咁样，佢哋啲血咧可能围绕住佢哋身体行一圈咧，就要比我哋人类嘅时间就长好多啦吓。咁啊，心跳嘅速度咧其实系较慢嘅，体型越细嘅动物咧啊，相对嚟讲咧，佢哋嗰个嘅血液流动嘅速度就会越快。好啦，有一个讲法就认为啊。咁啊，一輩子嘅心跳嘅次數，不管係乜嘢動物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即係話大笨象同老鼠啊，佢哋嘅心跳咧嗰、那個嘅次數啊可能會係差唔多嘅。即係例如大笨象係唔知幾多億五億下嘅咁講啦嚇，呢、這個估嘅啫，五億下咁樣。咁老鼠都係五億下。咁但係老鼠好快脆咧，就蹦完一圈啊，咁就佢就跳得好快啦。咁大笨象就跳得好慢咁樣。好啦，呢、這个讲法亦都可以解释到啊，点解一啲叫做小型嘅动物嘅寿命就比较上短啦。咁但系亦都有体型虽然细，咁但系寿命好长嘅动物噶、哦，所以咧至今啊仍然系唔清楚不同种类嘅动物寿命佢哋不同嘅原因。咁但系亦都要即系又要讲翻啦，好似头先我嗰个叫做代谢率嗰个嘅讲法嘅。咁啊呢个咧就真系其中一种嘅学说嚟嘅。咁啊到底宠物啊几多岁系等于我哋几多岁咧咁？咁有阵时我哋都会睇到咧呢个宠物嘅心智系点样，譬如习惯养宠物嘅朋友，佢哋都会明白，当呢只宠物咧，当佢去到咁上下嘅岁数，可能半岁或者四个月嘅时候咧，发觉佢已经开始咧能够理解到咧，就系我哋一啲简单嘅对话。咁嗰个咧就好似正值咧，就系佢哋一个由幼年期开始就蜕变，成为一个咧就佢哋嘅青春期，咁开始会接触不同类型嘅指令，或者明白唔同物种大家嗰个嘅所需，咁心智。亦都咧就系越嚟越成熟噶啦，咁呢个咧都系可以好简单咁就感受得到嘅。唔同动物佢哋嘅成长期既然不一样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代表住每种物种啦。咁啊，佢哋嗰个嘅代谢甚至乎寿命都有不一样。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去住面对住唔同嘅物种，我哋都要多多关爱，多多锡佢哋啦。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浇水播种。那一个早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梦中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终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你可跟我一起信谱，随 其实我非所想强大，都很怯慌，更惊挫败。无奈我并没另一种抉择，剩低坚守，所信从未摇摆。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终未到达连绵落后，如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I choose to believe。 一首歌嚟自郑欣宜 Joyce 嘅《Believe Us》。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 KOL 系列咧，咁啊喺朝头早嘅时间啊，咁啊我哋嘅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咧，咁啊声带抱恙啦，咁啊所以咧俾佢休息咁，但系咧佢都摆低咗咧一啲有关于 IT 方面嘅资讯咧，就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齐 share 一下嘅。咁啊特别啦，最近啊见到嗰个叫做人工智能啊，咁啊好强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话哇要活学要活去应用，咁啊由呢一个 OpenAI 开发嘅呢一个 ChatGPT 咧都系一样啊，咁啊。衝擊咧長期都係有啦，單純 Google 壟斷嘅一個搜尋引擎嘅市場啊，同時亦都咧就係加入咗咧就各方嘅一個叫做 AI 嘅同一時間啊，大家就喺度問鼎邊個誰是最強 AI 嘅寶座。咁啊，其實睇翻咧 G 字頭呢一個嘅品牌，佢哋喺3月14號嘅時間，即係喺差唔多半個月之前啦，咁啊已經咧就正式宣布啊喺佢哋嘅 Workspace 導入咗咧一個真嘅 AI。咁啊，未來民眾咧如果用到佢哋嘅呢一個佢哋嘅系列嘅文件，或者咧喺 Gmail 當中撰寫文件嘅時間咧，咁啊將會可以用到 AI 去到協助佢哋寫作喎。嗱，呢個功能咧會先喺咧就美國嘅當地咧就測試嘅，咁啊跟住咧先至會慢慢開放去到其他國家啦，同埋地區俾唔同嘅用戶去到使用噶。咁啊的而且確近期咧都睇到。ChatGPT 嗰個引擎嘅發展啊，咁大家咧都好似真係搶攤咁樣去到不斷想令到大家咧就佔有咧就係AI number one 嘅名銜啊嚇，咁另外亦都見得到咧就係微軟日前啊就宣布咗啦，咁啊喺宣布啊將會喺佢哋嘅365最新嘅一個系列入邊咧，亦都會咧就放入 AI。去到咧就係幫忙去到處理一啲日常嘅工作嘅，咁啊之前上兩個星期到啦，都阿陶同阿陶咧就傾過嘅時候咧，都話到有部分嘅地方政府啊，咁啊其實佢哋亦都咧就係冇話特別抗拒呢一個嘅 AI， 相反咧就同佢哋嘅政府嘅叫做公務員咧就講話啊點樣去到活用。AI 让 AI 咧就令到佢哋嘅行政咧就做得更加快，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真系要睇一睇到底情况系点啦。好，咁啊另外咧就要睇埋呢一个，咁啊而家我哋就话到民用嘅ChatGPT 啦，咁啊都有好多咧就流通性啦，咁啊但系咧。其實佢就分咗好多種嘅，分咗好多種嘅意思，即係話有部分咧，其實佢哋係需要付費啦。如果你唔付費嘅話咧，有機會佢只係簡單一啲變咗係一啲搜尋嘅引擎啊，未必咧就好似正如坊間所講話，佢可以幫你做一篇完整嘅論文咁樣，就冇咁容易嘅。咁但係而家咧就新多咗一個嘅功能，亦都似乎係好似越嚟越流行，一個咧叫做 Voice Control for GPT 啊。咁呢一個 voice control 係做咩嘅呢？咁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網上嘅，先係 browsers 啦。然後咧，當你喺個搜尋引擎嗰度打呢一個關鍵字，就係、是、voice control for ChatGPT 咧。咁佢咧就會見到有一個嘅版面出咗嚟。呢、這個版面咧，咁佢咧就可以將呢一個聲控嘅 GPT 咧，就導入去你呢一個嘅電腦入邊，即係 install 咗入去咁樣。好啦，咁當你喺個版面上面出現嘅時候啦，一撳喺你個 desktop 上面一撳佢出嚟嘅時候咧，你發覺就算你係簡單一部電腦啊，屋企個家用電腦，你撳幾個掣咧，佢就已經咧係可以同呢個電腦溝通。除了跟電腦溝通之外咧，佢更加咧就可以利用呢一個電腦，好似你同佢傾偈咁樣。嗱，佢最特別同埋最厲害嘅地方咧，就可以切換成不同類型嘅語言嘅，例如係普通話啦、英語啦、德語啦、 意大利文啊、日语啊、韩文，其实基本上咧，大部分嘅语言佢亦都涵盖得到嘅。咁啊，睇下佢会唔会就真系成为未来嘅一个新嘅趋势、新嘅导向啦。咁啊，都特别嘅，因为佢呢一个只系纯粹单靠声控咧，就已经可以处理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对住部电脑，咁啊，好似即系慢慢向住未来嗰个方向发展啦。咁仲有一个嘅，其实咧，呢段时间啦，咁啊，好似叫做生果品牌，佢哋嗰个人工智能啊。Siri 就好似静咗啲啦，因为佢只系基本上帮你处理一啲简单嘅嘢啦。不过本身呢，亦都有唔少人呢就会将自己个电话呢就设定成一啲可以叫做可以语音操控电话嘅功能。咁虽然呢个呢就同 AI 就冇乜特别大嘅关系啦，咁但係其实本身一般嘅电话亦都可以呢就启动一啲语音嘅功能啦。呢啲语音功能就可以呢就直接save 低咗一啲嘅指令，咁放喺个电话入面。咁佢将呢一个指令就设定成呢你特别嘅一啲按键嘅步骤。咁佢就可以将呢啲你按呢一个屏幕嘅方法呢就变成咗一个呢就语音控制。例如咁讲，你将呢就係开呢一个嘅叫做开咗相机啦，然后将按制呢一下嘅动作呢就设定成为其中一句，例如我要影相。咁你将开咗个相机之后啦，你就将呢一个电话放咗一个声音收到嘅地方，你讲一句我要影相呢，佢就会帮你喺你预先设定咗按制嘅位置呢就轻触一下，即係你就可以放喺嗰个影相嗰个嘅按键嗰度，咁佢就会帮你按一下，咁就可以帮到你呢好似声控影相一样啦。咁都系特别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试一试呢一类型嘅叫做新 AI 啦，或者呢就係语音设定，令到自己嘅生活上呢係可以多啲方便啦。 一首作品嚟自张明雅，我愉快嘛。咁啊，转头会分道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转头我哋二台再见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坐咗喺度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系卜卜阿姑，早晨啊！ 卜卜小白，早晨啊！ 系啦，咁啊，呢啲咁可爱嘅。咁聲呢就可以啦。 配合返我係 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平時揸車嘅話呢、就盡量都唔好成日喺度撥撥啦。 係啊。 咁啊即係騷擾亂咁響安呢都係。嚇親人啦、 啊。 違法嘅都唔好諗啦。 冇錯。 係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個交通情況啦，星期一啦，今日4月3日喎、我知道部分嘅學生哥呢、其實有啲係放緊呢個叫做復活節假期嘅。 係啦。 係啦 ,Easter, 咁啊放假啦。 你小朋友放假未啊？ 我大嗰個呢就放啦。但反而细嗰个读幼稚园嗰个咧就要翻学， 可能都系去翻去整下复活蛋啫。呢啲 我唔知道，因为我成日以为幼稚园啲假期一定系多啲噶嘛，系多啲咁样。 我唔知道，我离开嗰个太耐啦，我已经冇乜印象。 大家咁话啦，不过而家见到即系细嗰个小朋友咧，佢反而佢系要翻埋听日， 翻埋听日， 翻埋听日先有呢个复活节假期。 咁即系真系放红日咯噃，系咪？ 似系，似系。咁啊，反而读小学嗰位咧。就放假啦， 但系都要做复活节功课啊！ 复活节功课都要嘅， 记得要做功课。 佢都好生性嘅呢方面，系、啊，佢都尽量会自己尽快做晒啲。 我都对你有信心， 因为我教咗佢一个套路啊。我话你想玩得多嘅话咧， 就要做晒啲嘢， 你就快啲做晒啲嘢，好过你坐喺度，我唔想做啊，我唔想。 然后咧，最尾咧就啰啰挛咯，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最紧要就系快啲做晒啲正经嘢， 冇错 啊，即系一般听众啊，广大市民都系做晒啲正经嘢， 冇错， 咁就可以吃喝玩乐啦， 冇错。咁我哋做一做啲正经嘢先， 好啊，好啊，请讲。 咁先讲翻啦，就受到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嘅，咁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今日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系慢车，车龙就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旺角道系有渠务工程嘅，旺角道去翻洗衣街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车辆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亦都不能左转去旺角道嘅。咁另外，将军澳嘅骏逸街咧都系有紧急工程进行嘅，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骏宏街之间来回全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都系有尖沙咀嗰个嘅紧急工程嘅，尖沙咀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嘅中间道啦，以及系部分嘅缅甸台都系仍然封闭，咁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就系咁多啦。 嗯，呢、這个都仲系即系较早之前嗰个嘅火警影响啦。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要啲时间噶，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系即系快啲搞完，咁啊啲工程完咗啦，安全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系去翻，系啦，喺嗰度下低行咁样。 系啦，系啦。 我自己如果你话我嘅佢冇乜即系啲情况，如果唔理想嘅时候咧，咁我仲喺下低乱咁行，我都担心啊。 系啊，中头奖就大家都唔想。 系安全第一啦吓。 系冇错啦，咁今日讲一讲啲新嘅政策啦，咁原来咧就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咧，港车北上不设配额计划咧，咁原本就系话星期五会有详情嘅，咁但系最屘都冇公布到， 系， 咁但系咧运输及房 運輸及物流局咧，亦都會喺 Facebook 講咗啦。其實咧，跟翻喺舊年啊12月20日咧，其實已經有公布呢個計劃嘅變覽嘅。咁其實計劃咧，呢個計劃會喺今年內會實施嘅。咁但係細節同埋保險嘅安排咧，係會稍後咧再公布嘅。咁呢個計劃係適合咧由香港揸車去廣東省嘅朋友仔嘅。咁其實就同我哋而家嘅中港牌有些少唔同。咁中港牌咧其實係有 quota 嘅。 哦， 咁但係咧呢個計劃咧就冇 quota 嘅。 係。 系啦，咁但系咧，就呢个计划咧，最每一次申请咧，最长系可以喺内地逗留30日， 嗯、 每一年咧就最长可以逗留180日嘅。咁、 嗯、 但系咧，就如果中港牌理论上就以我所知就应该冇呢个日子嘅限定。 咁所以呢个就同嗰个咧就又不一样啦。 系、嗯、啦，冇错。咁根据翻嗰个计划嘅变览咧，司机咧系需要有香港同埋内地嘅驾驶执照啦。 嗯、 而嗰个申请人咧需要系有回乡证同埋系嗰架车嘅登记车主，你先可以申请呢个计划嘅。 哦，即系我唔系车主，我都唔可以申请嘅。 系啦，即系譬如话， 我要系我嗰位本人。 系啦，我呢架车我本人做登记车主，我先可以申请我呢架车上内地嘅。 嗱，如果架车阿姑嘅话咧，我就唔可以借你架车嚟啊。 系啦， 唔得嘅。 但系你就可以登记做司机。 吓，即系我可以做你司机啦。 系啦，冇错。 咁你即系我上去嘅时候就阿姑都要一定喺度啦。 系啦，系。 哦， 咁咧呢个车， 咁我可以做你司机。 嗯，都好，都好，玩一日。 继续。 咁呢架车咧需要系八座或者以下嘅，另外都系要有禁区纸同埋两地嘅车辆牌照。咁呢个我相信迟啲公布详情嘅时候会讲埋系点样用噶啦。咁但系咧讲翻原来咧香港同内地驾驶执照咧，其实香港如果香港司机啊。 嗯， 系有即系有车牌嘅话咧，其实可以免试换领内地嘅车牌嘅。 吓，唔使考试啊？ 唔使考试啊，原来。 哦，啊、我真系唔 知、啊。教埋你点整啦，就帮大家揾咗噶啦。 吓， 18岁以上、70岁以下嘅司机，即系我哋啦。 系。 系啦，咁就可以前往广东省内咧23个指定嘅公安车辆管理所，俗称叫车管所，咁嗰度去办证嘅， 叫 车管所，系啦，你就咁 Google 揾， 全名叫咩啊？车辆管理所啊？ 公安车辆管理所， 公安车辆管理所， 系啦，冇错。咁咧，你系要先网上预约咗嘅，然后你就预约咗嗰个时间日期，咁你就直接去嗰度搞就可以噶啦。 嗯， 咁你要带啲咩咧？就系、是、你。系冇错，相啦，你香港嘅驾驶执照、身份证、回乡证，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系验身报告。 哦， 咁但系咧，你、 哦、香港做嘅验身报告都得噶嘛？ 其实佢哋就建议最好喺内地度。 哦，最好 嗰、那个窗口嗰度，其实隔篱有啲自助影相，同埋自助验身。 系咩？ 自助验身都好劲噶，系啊，冇错。 即系我佢问验眼咁样。 系啦，验眼就可能 禁制禁制 验你咁样验，跟住验吓。验啲咩咧？其实验你嘅视力啦、辨识力、听力、上肢、下肢、躯干、颈部 ，total 系6个项目嘅。 咁我啲上肢、下肢佢点验咧？唔通叫我爪举咁样？ 验下你啲手指活动系咪正常啦、 哦？ 你手脚活动系咪协调啦？咁另外你有冇啲好严重嘅伤，或者你例如喐都喐唔到啊？咁样咁其实就唔可以。 我有兴趣睇下嗰个自助验身机。 咁你不如得闲就翻上内地搞份验身报告，然后翻嚟再同我哋讲。 都得。 验下睇有冇色盲咁样咯，或者色差咁样啦。咁其实咧，一般嚟讲咧，1至3个工作日咧就可以搞掂噶啦。咁、你可以自己攞啦，搵人帮你攞，或者系邮寄翻俾你都可以嘅、 邮寄翻嚟香港都得噶嘛？ 可以嘅。 OK， 好。 咁嗰个办证嗰张证啦，就490蚊人民币，有效期系6年嘅。 6年。 咁、但系就听闻咧，那个影相同。體檢咧就係45蚊人民幣咁樣，其實都 OK、哦。 咁如果你都諗住整啦，咁嗰啲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啦。咁佢嗰度有個影相機嘅話咧，你就唔好諗住自己影啦。 同埋聽聞你如果自己帶上啲相咧，其實內地係需要啲相係有二維碼嘅。 系咩？ 即系其实如果你喺嗰度换， 好彩你又讲一讲啫。 换个回乡证咧，佢咪即场要你喺嗰度影嘅。其实嗰排相下面系有 set 二维码嘅，所以其实佢只可以用嗰套相嘅啫。 哦，咁安全起见都系 上去影啦。 总之带个人上去。 系啦，其实你带身份证。 駕駛得到龍匯鄉證去咧，咁加埋你有預約，其實你嗰度我諗啲哥哥姐姐都可以幫到你。係 啊係啊，應該都係好快咁啊， 好快 啊， 就好方便而家內地啲科技都 有。係啊，好好犀利啊！佢哋已經行行啊， 冇錯。 大家睇下有需要嘅話就可以整下啦嚇。好，唔該曬，唔 該 曬。咁啊，天氣方面要問問啊，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出面嘅天气仲系咪湿湿立立啊？冇太阳咁样噶而家？ 又系冇太阳，又系湿湿立立啦，有啲几大风嘅感觉添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今日如果朝头早晨运啊，或者好似喺广播度咁样，有啲朋友仔可能要遛下狗啊，即系放下狗嘅话咧，都大家都着翻件风褛啊，都系醒目仔醒目女嚟噶啦，因为你风褛除咗挡风咧，转个头有几滴雨咧，都可以。火防水是一线水啊嘛，呢个都系重要的。即近排咧，香港都真系雨水多。譬如琴日小弟去咗一个户外活动咧，基本上都系咁落雨，未停过。 系啊，系啊， 未停过啊，真系。所以都比较难搞少少啊。咁当然大家即系进行一啲户外嘅活动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啊。 系啊， 天气不似预期咧，又唔好。贸贸然啊，供出去啦，系嘛？ 而家啲天气咧，好多时真系嗱，即系佢又成日落雨粉啦，跟住咧又系冇太阳咧，其实啲风吹过嚟咧，都会觉得佢寒寒地、冻冻地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外套咧都要准备定先得嘅。如果唔系，都几容易会冷亲啊。 系啊，呢个都系重要啊。咁另外咧，有个情报俾大家啦。 系咩啊？ 头先你同阿姑咧都讲咗话，喂，交通方面如何如何啊咁样啦。咁我想讲咧，今日好明显感受到路面嘅车咧系少咗好多。 哦，因为有班即系同学仔都放呢一个复活节啊嘛。 系啦，即系清明再加复活节假期啦，咁啊都真系放假毛啊吓，咁所以见到咧路面上边啊，即系接同学仔翻学嗰啲校巴咧就少咗好多嘅，咁所以今日理论上就大家小心啲揸车就应该路路畅通啩，系应该谂系咁样谂啦， 应该系嘅。 有啲朋友仔飛咗咧，咁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有啲朋友仔啦，即係禮拜五就已經搭飛機飛咗啦，咁可能享受到成個禮拜嘅假期，因為始終你要知道一樣嘢，即係今個禮拜三又係紅日啊嘛，係嘛？禮拜三係紅日，即係禮拜五又係紅日啊嘛，咁啊，所以呢個都係要有啲朋友仔又會製咗一啲連續嘅假期出嚟，咁啊俾大家。即系放下假，轻松下啦。 系啊，其实星期三就红日啦，星期三就清明节红日啦，跟住星期五咧就系、 是、假期咯。 日期就写住系啦，耶稣受难节啊咁样。跟住咧，其实八号、九号、十号咧都系红日嚟嘅，即系、下个礼拜一咧系复活节星期一咁样嘅，即系我哋直播室个日历写住。咁所以咧，其实哇，如果你自制假期呢、這个真系长啊，呢、這个 系啊，所以 有排玩啊， 即系。希望大家放假嘅朋友仔放假玩开心啲啦。 系、 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哥。 唔该晒，欧唔该晒。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咁啊，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嘅，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温暖。咁啊，接近周末咧，气温又稍为下降咯噃。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又有我嘉明同精伟讲下啲唔同关于喺粤剧界特别啦，同埋啲比较鲜为人知嘅秘闻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都系继续环绕翻呢一个舞台啦、场地嘅一个主题啦。其实都仲有好多个场地未讲噶噃。 冇错啊，因为先前同大家分享过我哋母校啦、演艺嘅场地啦，咁亦都有我哋。在粤剧界三个殿堂啦，吓，即系高山、新光，同埋而家新嘅西九，吓，咁啊，即系戏曲中心，咁啊，即系呢啲咧都系我哋粤剧都会用到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咧，其实粤剧系咪真系咁少场地做咧？嗱，啲人朋友成日最中意问我边度有粤剧睇啊，成日都会遇到呢个问题嘅。咁但系我又想讲啦，香港咧。即系我哋分咗18区啦，其实我哋大部分嘅区域嘅大会堂咧，其实好多我哋都系有我哋粤剧嘅演出嘅，所以基本上吓、接近我谂你隔一晚你都点都会揾到一个粤剧演出嘅，即系有，因为有好多时候系一 晚已经同时间有好多班嘅发生，你可能都好难揾到一两日系会冇粤剧睇嘅，其实争在喺边区睇咁解嘅啫。 咁作为粤剧咪咁多选择嘅话，你又有冇啲印象？你系觉得边一个台比较特别啲嘅咧？ 其实如果以特别嚟到讲咧，你问我高山已经对我嚟讲系比较特别嘅。个特别咧系因为佢后面嘅即系设备啦，即系。是比较窄少少嘅，即系当然新光都系窄嘅，咁佢两者同样地咧嘅后台陈设化妆间咧，佢都系要行楼梯嘅。 哦， 咁变咗咧，因为我哋粤剧咧有好多时候要搬箱噶嘛，其实唔单止呢两个场地嘅，即系有好多场地啦，即系都未必有足够嘅升降机嘅设备喺当中嘅时候咧，咁我哋系需要搭。需要行路嘅，咁呢个行路或者行楼梯咧，咁就比较有啲麻烦啊，咁样。 尤其是如果真系着晒戏服嘅话，咁你都知啲粤剧嘅装扮系比较雅定嘅喎。 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哋特别系有一啲嘅老官啦、啊、吓、啊，即系我哋如果要去研究到底边个场地咧，点样运用，有啲咧就只能够带夹去咯，即系你带夹先至都叫搬到上去。咁、嗯、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要用衣箱啊，我哋传统嘅衣箱未必系所有场地都摆得到咁样。 嗯， 系啦。 咁如果喺台面咧， 咁如果台面去分析嘅话咧，咁其实当然演艺嘅歌剧院啦、啊，都要分边个场喎、啊、吓，即系演艺有几个场啊嘛。 系 演艺嘅歌剧院同埋文化中心大剧院呢两个咧，当然系比较大啲嘅场地啦吓。咁啊，讲紧所有嘅设备咧都达到国际水平噶啦，即系国际级嘅水准。咁样嚟到去即系作为一个大型演出啦，咁样咁呢一个咧调翻转头啦，就系佢哋好多时咧嗰啲之前咧有帝女花啦，即系做过啦，或者系即系西楼错梦啦，呢啲比较大型嘅粤剧演出咧，讲紧系先凤鸣嗰一班吓、啊，即系阿任伯佢哋吓，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会用嗰个旋转舞台。 旋转舞台咁、好似演唱会咁样啊。 冇错啦，咁又唔系演唱会咁样嘅。不过呢个旋转舞台呢就係、我哋其实喺话剧上面呢有时都会用到嘅。音乐剧或者话剧有时都会用到嘅。不过系咪真係咁多会运用到呢？未必嘅。因为呢一个呢就钱系一个问题啦 ,budget 系一个问题啦。咁其次嗰件事呢就係、你嗰个戏系咪需要去到咁样嘅场景转变、啊、我会咁样形容啦。咁、因为呢其实一个旋转舞台呢，咁如果有入过剧场嘅朋友可能会理解啲，咁但如果未入过剧场嘅朋友呢，其实可以想象一样嘢呢，就係喺个台嘅中间有个圆形嘅东西 ,ok, 咁样圆形嘅台啦，咁佢呢就会係可以左右调动嘅、啊、即係顺时针逆时针咁样调动嘅。咁、佢会能够方便到嘅系乜嘢呢？譬如可能我哋转场景呀、啊、可能以前呢我哋冇呢啲旋转舞台嘅时候呢，咁转场景就要落幕啦，或者唔落幕熄灯啦，咁、样呢就系靠人手喇喇声喺度搬呀、搬景咁样。咁但係呢旋转舞台嘅方便呢就系可能佢留一格即系你当一个饼咁样啦，留一个 quarter 咁样啦，咁佢可能又变咗另一个景咁样喎。咁所以呢一个旋转舞台可能都能够做到三个景度㗎。咁变咗可能佢有啲情况可以咁样喺度转啦。咁但係就喺粤剧嚟到讲呢，因为粤剧比较传统啲嘛，系咪真係咁多戏会运用到呢、其实又唔系嘅。即系唔系咁多时候会用到呢个旋转舞台。不过有时有啲新嘅排法啦，譬如好似我之前头先讲嘅帝女花或者系西楼错梦。呢啲曾经用过嘅，咁佢哋用过呢点呢，其实呢啲都系经典剧目嚟㗎嘛，唔系新戏嚟嘅，但系个排法上面囉，即系可能先生安排咗比较多人跳舞、即系类似系咁样，咁可能个场景运用呢就会用到旋转舞台啦，咁样囉。咁我自己喺粤剧嚟到讲，我都未用过旋转舞台嘅，我印象中係啦，即系我自己印象中，咁但系 其他就有啦，即系话剧上面就有啦，咁样 系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头先讲到咧，即系除咗演艺学院啦，同埋文化大剧院啦，佢哋嗰个场地咧都系有呢个旋转舞台可以用啦。另外咧，其实我哋政府都仲有葵青剧院吓，佢嗰个嘅剧场咧都系有呢个旋转舞台可以俾我哋用嘅。咁啊，所以咧有啲时候咧，观众如果有一啲 show 係真係咧想睇下旋轉舞台嘅運作咧，都可以去留意下。 咁我相信咧，即係作為一個演員啦，當然喺台面嘅一個演出咧好緊要啦。咁但係作為演出者，其實後台嘅花絮咧都應該係好好聽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趁住公眾假期輕鬆一下，我哋請精偉同我哋講下啲後台嘢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唔該曬。 家脱手再懵癫，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望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张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 今日作品嚟自李克勤嘅延续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噶咯，室外温系21度，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4岁本地男子怀疑被骗去大约值54万嘅虚拟货币，报警求助。警方话，报案人表示，早前透过社交平台认识一个女子之后，下载由对方介绍嘅一款网络游戏应用程式，并且喺3月期间将共值大约54万嘅虚拟货币转账到对方指定的5个本地银行户口，以增值这个网络游戏账户，但是报案人其后和这个女子失去联络。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

我一时大意啫，边有谂过你会入嚟我间房啊？嗱，虽然系咁，但系我都有做其他保护公司装置嘅措施噶。嗱，我就安装咗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防火墙，仲有定期更新操作系统同埋所有应用程式。我仲唔会立乱咁样用个人设备，例如系 USB 嗰啲，咁就可以减低部电脑受感染嘅风险啦。 咁你有冇加密储存喺部电脑里面，同工作有关嘅资料定期做备份，同埋将备份资料保存喺装置以外一个安全嘅离线地方啊？ 梗系有啦， 算你啦。今次啊，好彩只系我咋。万一被黑客拎到你公司电脑嘅资料，后果可大可小啊！你啊，要时刻保持警惕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盘点政策。 政府领导班子点样制定以民为本嘅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今集请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解说财政预算案嘅理念。 数字经济咧，大家见到系一个好重要嘅大潮流啦，所以我哋由基建啊、转型啊、培养人才啊，方方面面咧，我哋喺预算案都有着墨同埋有摆资源。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放假做咩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小白 ，Vicky 去咗边啊？ 钟哥佢放紧假。 阿欧船仔喺唔喺度啊？ 佢安排紧假期节目啦。 你两个唔系谂住？ 我哋都要放下假。 个个都话放假，放假做咩好啊？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啦。 放完假咁点啊？ 当然继续听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今日睇下个天气点先，大致多云啊，会有一两阵雨啊，稍后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嘅，而家都系啊，唔系睇得好清楚啊。咁今日最高气温咧都大约去到23度嘅，咁睇睇先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啊，日间温暖，接近周末嘅时候气温稍微下降，冻翻啲，攞翻件外套啊。咁今朝问一问阿欧同阿小白，究竟呢个礼拜咧有边几日系公众假期嚟噶？ 呢几日 我有啲混乱添。 首先啊，礼拜三，礼拜三就清明节啦，礼拜四要翻工噶咯，系啦，礼拜四就并不是呢个公众假期， 不是啊。 星期五咧，咁啊，根据翻个日历嘅写住咧，就系耶稣受难节，咁啊，即系4月7日啦。好啦，跟住咧，假期嚟嘅，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都是紅日嚟嘅，咁星期六嗰個咧就叫做耶穌受難節翌日啦，咁啊9日咧就禮拜日啦，即係如常放假啦，公眾假期啦。另外咧就星期一啊，即下個禮拜一咧就係4月10日嘅時候咧就復活節，可能星期一啊，咁所以就應該係補翻嗰個嘅假期嚟。 即係呢個禮拜咧，咁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我哋日日都翻嚟啊， 係啊係啊。 咁對於假期嘅觀念有啲薄弱嘅， 我哋都要話翻俾啲聽眾聽， 話翻俾 同埋加強翻我哋嗰個概念。 係啊，都係啊。 其實聽眾一早就知啦，人哋請曬假啦， 請假啦 ，你見到路面真係少咗好多車啊。 請星期四， 即係公眾假期咧，係星期三。呢个礼拜三五六， 三五六系啦。 咁如果要翻工咧，就应该系1、2、4就要翻嘅。 系啦， 而家又翻咗两日，又停一日。 礼拜四都应该多人请假噶啦，呢五六七八九十咁样，跟住再请咪请多两，即系请六个或者请埋11日或者请4月4日咁儿童节啊，儿童节同小朋友一齐玩啊。呢个高峰期，如果同小朋友一齐庆祝埋儿童节， 哇，真系一个星期啊！想象啊，喺香港咧，可能啲景点都已经逼爆啦，因为又多咗其他嘅游客。其他周边地方咧。 啲叫做车啊、船飞啊嗰啲，全部都系好难搞嘅。所以如果你话想复活节咧，即系外游一下咧，玩一下咧，真系要早啲去安排。如果唔系，真系完全搞唔掂啊！不过先问下钟哥同埋小白啊，礼拜六日有冇去啲咩唔同嘅地方去玩一下，或者出去见识一下，或者睇下啲好嘅影视作品啊咁样咧？ 喺屋企咯， 系嘛？ 睇埋个黑暗荣耀结局啊嘛！ 我睇晒啦， 睇晒啦，系啊， 完成咗啦，系嘛？ 完成咗啦， 完成咗呢个壮举啦， 系睇晒。 其实都长。因为你要知道，因为钟哥是由season one 啦，即系第一季开始重播啊，总共你睇咗14集啊嘛， 16啊， 系咯， 十六集啊， 系咯，夸张啊，可系嘛， 都 OK 嘅， 系啊， 因为我中间我又唔系话日日都睇啊嘛，即系我一路都每日都睇一集，跟住有两三日就停咗，跟住另外嗰两三日咧就每日睇两三集啦，追翻嗰两 追翻个进度系嘛， 追翻个进度 咁啊，个结局系咪 open ending 啊？你又觉得系咪会再拍第三季啊？ 我觉得 根据你嘅即系导演嘅角度啊， 我觉得佢系 open 得好交 open 得好交关， 好交关啲啊，系咪 最好唔好啊？见好就收，因为佢个尾完得好靓， 系 好有意境添， 系 咁亦都系即系讲晒所有需要讲嘅嘢，如果再讲，咁就即系变咗系又继续复仇啦。咁又继续复仇，咁应唔应该佢哋应该要有冇好结果咧？ 系啦， 即系主角两个，咁又唔需要有啊？咁何苦要继续做咧？ 咁 John Wick 系咪又系 open end 咧？又需唔需要再拍第五集咧？ 嗱，John Wick 有冇第五集就唔知。 又系一个复仇嘅故事，即系嗱，无独有偶，两边咧都系即系近排比较新颖啲一啲影视作品 啦。但系John Wick 已经讲咗话有呢个杀神宇宙啊嘛，即系John Wick Universe 已经有呢个咁样噶啦嘛。因为佢有另外有啲影视作品嘅。同一個宇宙嘅延續編出嘅啦，即係譬如話喺電影方面有嗰、那個上次講咗 前傳啊嘛，係嘛？酒店 唔 係 前傳， 酒店 酒店咧係電視作品啊。 係 咁，另外咧James Bond 上一次嗰個幫女郎咧， 係啊係啊， 記咗即係做瑪麗蓮夢露嗰位女演員，係 有啲拉丁裔嗰一位啦。 佢咧就會拍外傳啊，即係佢就做一個另一個殺手，就拍外傳係電影嚟嘅。咁當然咧，電影高層早兩日已經放風啦，就話呢套電影啊，外傳電影都未上。已經話啊，好期望睇佢嘅第二集， 哇 未拍添，咁跟住John Wick有冇第五啊？我哋絕對尊重啊，奇洛里維斯同埋導演嘅意願咁樣。 但係奇洛里維斯想拍嗰個魔間行者多啲，佢自己講 開啦。咁可能拍完之後，咁咪翻嚟又拍翻呢個 魔間行者二係嘛？因為魔間行者二都係講咗十年都未拍到出嚟啊。 咁樣 係。係啊，咁啊嗱，呢啲就係鐘哥嘅禮拜六日啦。咁小白你禮拜六日過如何啊？過得如何？ 我其實星期五咧下晝接咗阿仔仔放學之後咧。就同佢去咗一晚 station 嘅，系啦，咁去 咁啊开心啊，开心啊，唔开心啊，开心系啊， 开心，开心，开心。不过有啲酒店咧，佢而家好多个方法咧，就系佢就将个酒店房就变成一啲主题嘅房间，嗱唔系主题公园嗰啲啊。咁佢咧就可能会有啲设计成可能森林啦，有啲啊赛车啦，佢仲有几款嘅咁样，咁啊叫做俾小朋友一啲特别啲嘅感覺咯，即係你要我而家去攞個長假，我又未攞到住嘅時候咧，咁啊唯有一晚咁啊同佢就去下玩啊，跟住又同佢嗌下啲外賣嚟食啊，咁俾佢感受一下喺其他地方嗰度玩。咁仲有另外一個 family 嘅，即係一齊咁，因為嗰個小朋友同佢一齊咧就大嘅，咁啊所以就最主要都係俾啲小朋友去玩咯。咁啊作為嘅家長咧，主要嘅工作咧都係除咗做司機之外咧，就係幫佢拎呢樣。你個樣最緊要主子玩得開心嘅心態， 係咁啊！嗱，小白都開心嘅， 開心 咩主子啫？你都可以， 啲人養貓都係咁樣嘅心態㗎。 你都可以休息下嘅，即係喺 station 嘅過程之中。 咁既然你都話主力係為咗小朋友，你咪放低咗佢哋自己走咯。 係係， 你哋自己玩啦， 自己玩啦， 走咪得咯。 三點見啊！ 係咁 嘅 啫。 係啊，放下小朋友啦。係 咯。 咁我琴日都放電嘅，哇！即係過去嘅禮拜六日做咗好多嘢啊！ 你咪去睇。嗰、那个 好多嘢， 七人榄球啊嘛，系嘛？ 七人榄球原先咧，我朝头早起到身咧，仲睇到你偶像大河 袁邦男， 系啊，原先仲睇到噶，但我起唔切身啊！如果唔系，真系可以入一入呢个主题乐园咧，拜会下，即系呢一位高达之父啦。 系啊， 我有个心愿嘅，原先想入去签名嘅，不过好似文说喺入边都有啲公关灾难，唔系好签到名。 系啊， 我原先谂住啊，都孝敬下大哥，签啲嘢。 簽乜都好啦。 係啊係啊， 點不知我又起唔切身，跟住咧個活動又縮短咗，跟住門口咧好似主辦方咧都有啲誤會咁樣。 我都聽過啊，不過我又唔喺現場， 你 知啦， 不便講啦。 不過唯一知道嘅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想去睇嘅話咧，要準備翻多少少嘅入場費啦、因為原來入咗場要俾錢啦，原來入咗場俾錢之後入 再俾， 係啊，係再俾錢。 另外嘅一個展覽嚟， 而嗰個展覽嘅入場費係貴過你入呢個場嘅， 係啊。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系贵啲嘅， 系啦。 咁所以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先。 系啦，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小弟 miss 咗嘅活动啦。原先坚系想去嘅，即系谂住签啲嘢啦咁样。咁唉，点不知晏咗起身咁样啊？咁但系就真真正正嗰几日就完全喺晒大球场嗰度睇七人榄球赛啦。气氛好热闹。香港队有赢波， 系啊，哇，赢好多添，有一场。 哇，我未见过。我未叫过香港队赢波，其实我自己喺大球场，即系叫做主场啦，咁样当赢嘅系中国香港二十几比几多赢咗加拿大咧，哇！全场啲气氛又好开心啊，系啊，身边啲朋友咧都好开心，举晒啤酒饮啦，更加有啲咧外籍朋友咧，哇！气氛太热烈啦。衫都冇乜点着，真系好夸张个画面，第一次见， 系 第一次见， 惊佢冻亲啫。 我男士嚟嘅，大家唔好谂到咁以利嘅画面， 所以都系惊佢冻亲。 我见有个男仔咧，一赢咗波咧，即刻除衫，好癫啊！ 好兴奋， 好奇怪，赢咗波就除衫。咁如果输咗，系咪着多两件衫咧？ 又唔系啊， 又唔系， 因为佢冇带入去，我见到冇带入去，直情咧有啲女士咧，哇，都真系几清凉着得，系啊，个画面。 热情啊嘛， 但系系咁落雨，但系咁落雨， 散热咯。 过程之中咧系真系系咁枕住都系落雨咯。我都揼咗成四五个钟头雨啊。我以为自己会病啊。 冇啊。 我以为咧， 系啊， 几好啊，你睇下， 点知冇事？真系觉得自己 状态好过上个礼拜，你真系 系咯，真系唔同啊！睇嘅嘢唔同咧，就算揼雨咧。都依然是身壮力健啊！我想讲呢一样嘢。 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七人榄球赛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唔系我觉得啫，好似大家唔系咁着紧个输赢。即系真系个气氛系先个好多， 唔系人哋其他嘅，因为其他队咧即系劲过香港好多嘅，即系完全系基本上有啲系打都冇打。 我知啊，但系即系入场嗰啲观众们咧，即系虽然话永远都系喺呢一度搞，都系有个主场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边队赢冇乜所谓，系个即系。呢几日咧，每一次听咗咁多年咧，都系嗰个气氛好澎湃， 谂住入去玩啊 ，cosplay 啊，跟住带埋小朋友一齐去体验啊。 你连特首李家超入到去都着翻件榄球衫，系啊，迎一迎接。另外另一亮点，钟哥你下年应该要去 咩啊 ？DJ Soda 都喺度打碟。南韩嗰位朋友仔啊， 我见佢都好似有好多中场定开场之前嘅啲娱乐环节 嘅。有啊有啊，其实咧佢真系一个几好嘅娱乐节目嚟啊。包括咧一开始譬如最后冠军战嘅开球礼咧，咁有个咧原来小朋友就会攞住个榄球出出边咁样，你应该见到嗰个系啊。是我哋啲影视朋友嘅女嚟㗎嘛咁样。咁我觉得哇好 sweet 喎、个举动。跟住个細路女出到去嘅时候又懂得挥手啊又成咁样。 好热场啊。 係啦。 几好啊。 都几开心喎、咁样。咁跟住佢哋又上返即係两母女又上返去呢个台嗰度去睇波。咁咁啱见到又打招呼倾下偈又饮下啤酒咁样。好似成个气氛呢好似啊真係我哋已经 overcome 咗疫情啊我哋要重回我哋开心嘅日子啦，即系好强烈嘅，琴日个感觉系， 搞即系举行咗咁多届之后咧，已经开始成形啊， 系 即系变成一个大家好似每一年都有啲期待紧，有啲咩会出现啊， 系有共识嘅一个大型 party 呢个吓，即系除咗系即系政府搞嘅或者啲联赛咩榄球都好啦，但系大家有个。一个切入点就是佢已经是等于开心，等于可以俾大家放松。呢个形象其实好紧要啊！ 系啊，咁希望大家即系点解今日讲咁多假期嘅嘢啦，放松嘅嘢，今日应该都系假期嘅节奏嚟噶啦，系大家轻轻松松上班去啦吓。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愿你欣赏的戏。 自己，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五千人入場啊！原來 Rugby Seven 睇翻報真係報導好誇張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到呢四個字啦，大開眼界，嚟自 Gigi 嚴明熙嘅作品。咁啊，當然佢咧就繼續努力考試中。 係啊， 係啊，係。咁啊，呢一排呢一排我哋玩得好開心啦，或者放假啦 ，DSE 嗰啲考生咧就好努力温書嘅。 要啊，要啊！嗱，如果你話放假嘅時候咧。我哋不嬲放假，可能即係特別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會諗去邊度玩啊，就唔會話即係每個放假都去學習。但係而家咧呢個年代，我諗不一樣啦，即係好多年輕嘅一輩，佢哋都會知道就係放假，佢哋都可能都喺個興趣班上面咧。兴趣班就会将啲考试咧就放喺下放假嘅时候，例如有啲朋友咧都嗰啲小朋友就走去学剑击啊，或者学其他嗰啲兴趣班咧，佢哋会将嗰啲咩比赛啊，或者自己佢哋团体入边嗰啲嘅筛选咧、轮选咧，都会放咗喺呢一个嘅时间嗰度做嘅。咁、希望即系唔使同学校嗰啲时间撞得咁犀利，咁啊等佢哋可以有啲好啲嘅表现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想喺放假嘅时候，又唔好淨係坐喺屋企，但係你叫我去學嘢，我又唔係好想嘅時候呢，咁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幾啱嘅，即係可以活用呢個科技。咁而家啲科技都得意嘅，譬如唔同嘅樂器呢，喺佢哋學習嘅時候，佢哋原來多咗就係用 AR 同埋 VR 嘅系統。簡單啲嚟講，即係例如一個嘅學彈琴咁講先啦。彈琴呢，佢有幾隻嘅方法嘅。第一隻方法呢，你可以呢先喺你個電話嗰度呢就下載咗一啲嘅應用程式。例如我想學習彈有隻雀仔電樂水咁，當我係完全唔識彈彈琴嘅人，我都已經呢可以下載咗個 app 之後，你就放喺嗰個鋼琴個 keyboard 前面啦。跟住佢呢就好似以前記唔記得我哋玩嗰啲 跳舞機嗰啲咁， 係跳舞 game。 總之佢 打鼓機， 我顏色一落到嚟你就即刻撳嗰個鍵盤。 冇錯啦。咁佢呢嗰啲 app 其實已經好醒目㗎啦。佢個 app 呢因為 大家都知道其實有啲叫test tune 嗰啲機咧，其實你即係好似吉他插喺度嗰啲咁樣彈，咁佢已經知道你係你個音係準唔準噶嘛。其實鋼琴咧都係一樣，你而家擺都係一個應用程式，你擺一個電話喺個keyboard 上面咧，你喺度彈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可以 detect 到你，到底你彈得啱定係錯。咁佢會教你嘅，因為用最少嘅鍵數咧，去到彈一首歌，咁佢就會同你講，你係需要用譬如呢兩組嘅，咁你左手右手去到夾嘅時候，你就好似玩遊戲機咁樣。但你一路彈嘅時候，你就一路咧彈緊首歌出嚟。其實就將你以前咧，我哋玩嗰啲街機啊、打鼓 game 咧，就放入咗去而家你屋企入邊。但係佢係有一個。学习嘅 真系教育到咯，嗱，我问下钟哥，旧时有冇入去机铺玩嗰啲咩太古之达人啊？ 太古有玩，但系唔系我嘅兴趣啊嘛，我都玩啲射击游戏啊嘛，都系中意 跳舞机， 跳舞都 少， 都少， 系嗰啲跟住嗰嚿嘢落嘅，要做啱嗰个咧，其实系我觉得系要好 系 好嘥你个精神去协调。 所以成日话咧，即系有好多科学家吓，即系科学家咧就会对嗰啲机械人或者啲 AI 咧，成日话呢个系我个仔啊，我个。小朋友嚟嘅，你用呢个关系去形容噶嘛？佢要教佢一啲嘢啊，睇住佢成长啊，咁样。而家正话小白讲呢、這个，我真系觉得真系好似系一个一代一代传落去啦。嗱、有啲科学家当咗啲机械人，啲 AI 系个仔，教咗佢哋之后，而家呢个仔大个咗啦，佢教翻你屋企个细路仔， 系啊， 即系一代一代传落去，咁啊大件事啦。咁第时我哋边个凑大噶？机械人凑大噶咯 ，AI 凑大， 边个教你读书啊 ？AI 教我读书咯。即係將來個世界係咁樣 嘅，AI 咩都識啊嘛， 咁 你攞佢唔好喎、啊。 咁阿爸阿媽做啲咩啊？淨係生個仔出嚟咯，生完出嚟唔使教噶啦，咪有啲咩事俾個機械人啦，個 AI 搞掂佢啦。咁點算咧？個將來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咯。 都已經之前上一步已經都係咁， 已經都 係 咁樣。 係啊，我有個朋友咪話做已經做到即係唔知幼稚園嗰啲校長嘅。咁、interview 嘅時候問個小朋友啦，話：，邊個教你英文嘅？你咁叻、姐姐，姐姐已經係咁噶啦。所以鍾哥你講嗰個都好啱，但係喺 AI 同埋即係人工智能之前咧，邊個教個細路仔英文噶、姐姐咁樣。 不如我好相信咧，即係始終有一日啦，小白咧啊，小小白問你佢問題嘅時候。唔好問我啦，你上網問 ChatGPT 啦咁樣，你始終有人會發生呢啲事。 係啊，會啊， 因為佢會答到你㗎嘛。 而家都火師都會有呢個情況啦。 係啊，咁但係我哋係咪想睇到個世界將來係咁樣呢？係。咁第時可能都唔好話想唔想啊，我都預計必定會係咁樣先。 係啊，阻止唔到 啊！依家都仲好嘅，即係小白頭先揭示嗰個情況就係60% 車係仲係輔助，40% 車仲係人可以去學習咁樣。 你要將一個學習其實學習就係一個習慣嚟噶嘛。你將呢樣嘢習慣咗，其實即係等於你就學識咗，所以佢就會用嗰啲 AR VR 咧，就一路喺度彈嘅時候咧，佢就一路話俾你聽啱定係錯。但係佢而家有啲咧咪戴埋眼罩嘅。加埋眼罩嗰啲，佢啲 graphic 又做得好靚，即係呢度撳嘅時候咧，佢一路哇啲光同影啊打到， 或者你好似去咗演奏廳咁樣，但係其實彈緊有隻雀仔跌落水學緊 啦。 所以睇咧，即係譬如以前啲科幻片啊，以前譬如《太空漫遊2001》啦，已經好耐之前拍啦，又或者係異形嗰啲咁樣咧，你唔好以為冇嘢啊，佢裏邊咧都有一個機械人叫生化人啊嘛，其實機械嚟噶嘛，佢個機械人做咗一啲嘢。你係唔知噶人類， 哎呀， 其實佢係靜靜雞帶啲人類上去做一啲秘密嘅任務，跟住翻翻嚟，係佢先知啊。 靜靜起急， 係啊， 係咁咧嚇，唔知道啊。好，同大家睇下天氣，今日大致多雲啊，有一兩陣嘅雨啦。稍後部分地區咧能見度都係較低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南風啦。咁啊，展望嗱，大家最關心啊，假期點睇先？未來兩三日咧都係有幾陣嘅驟雨嘅，日間係温暖嘅。接近周末咧，气温就稍微下降啦。依家21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 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这个环节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金股汇大事件。早晨温先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小白早晨，早晨。 是啊，跟我们一起看看啊，下欧洲的表面通胀率就回落啊，但是核心的通胀率反而上升，这个意味住啲乜嘢呢？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 冇错啦，嗱，我哋先见到上个星期五欧洲就公布咗三月份嘅通胀率，咁个通胀率就较二月份嘅 8.5% 就急降到去 6.9% 嘅，咁呢个跌幅可以话自1991年有统计以嚟系最大嘅单一个月份嘅跌幅嚟噶，咁但系呢个下跌好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源价格在过去一年的急跌所导致的。我们记得上年这个即是三月份这个时候来讲，就是俄乌的事件爆发，刺激了就欧洲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天然气价格升得很急。所以当今年的三月份和去年的三月份去做相比较的时候，就见到就那个通胀就回落了很多。咁但係如果係扣除咗食品同埋能源嘅去计算嘅核心嘅年通胀率呢，咁、那个情况呢就啱啱係相反嘅、反而呢我哋见到呢二月份呢嗰、那个通胀率係由 7.4% 呢係进一步去到三月份呢係攀升到 7.5%， 嘅咁即係意味着啲咩呢？意味着呢欧洲最初係由能源个价格嘅上升带动个通胀，而而家个通胀已经係扩散到呢係唔同嘅领域啦。咁呢个呢係反映到咩呢？反映到呢欧洲嘅通胀嘅严重性啦。咁所以呢而家市场普遍都估呢就话呢虽然欧洲冇错係出现咗啲银行体系嘅问题，咁但係呢而家市场估呢去到5月6号嘅议息会，今个月冇议息会嘅，去到5月6号嘅议息会呢就欧央行呢好大机会呢就会加息，係25个基点继续加息上去嘅。 咁再问一问啦，今日星期一问培哥，呢个礼拜市场有啲咩焦点我哋要留意一下先。 嗱，今个礼拜咧就有个新鲜滚热辣嘅消息咧，就啱啱喺过去星期日啦，啱琴日啫，咁一阵就突然间咧就油组就宣布咗一个自愿性质嘅减产嘅行动去支撑油价，咁个油组里边嘅主要嘅产油国都各自宣布佢哋嘅减产啦，咁啊根据同埋喺将会喺五月份就会执行噶啦，即系下个月就执行噶啦，咁按路透社嘅计算啦，咁佢哋合共嘅减产嘅数量系达到166万桶嘅每日。咁啊，連同油組早喺去年12月份宣布嘅每月減產200萬桶咧，咁即係話去到下個月份咧，油組每日嘅減產數量咧就將會達到係366萬桶嘅。咁呢個咧係大約係講緊係佔全球嘅總需求量每日嘅總需求量嘅 3.7%。咁啊，受惠咗呢個消息咧，咁所以今朝早我哋一翻嚟咧就見到咧紐約期油價格咧就即刻攀升上咧80美元之上。咁啊，而家最新咧係報80.42美元嘅。咁我哋記得咧上個星期五，纽约期油的收市价都是讲 75.67， 一下就飙了成5个几上来了。好了，再看回今个星期有什么要留意呢？今个星期呢就要留意的就当然就是美国公布的星期五的就业报告啦，看看美国 的情况是怎样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发生了银行事故之后呢，市场呢就大大呢就降低了呢就对联储局呢往后加息的猜测的。咁而家看看今个星期如果个就业数据是继续强劲的，咁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市场又会继续会增加返联储局的加息 的预期的。咁睇返啦，咁而家市场股呢三月份的非农业职位呢就有机会增加24万啦，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就将会较二月份嘅31.1万咧。冇錯，係雖然係要低，咁但係咧都屬於一個良好嘅數字，亦都相信足夠咧係令到聯儲局可能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嘅。咁至於七大貨幣裏面嚟講，我咧今個星期咧有兩間央行議息嘅，咁一間就係澳洲央行啦，星期二咧，星期三就係紐西蘭央行啦。咁澳洲央行好大機會都會停加息㗎啦，咁紐西蘭咧好大機會咧就會係加息25个基点，將佢嘅息率咧就推升上去5厘嘅水平。如果屬實嘅話咧，咁就即係話咧紐元咧個息率咧係有機會咧係同美元嘅而家嘅息率咧係睇齊嘅。 咁另外即係最近都會成日睇到或者聽到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全球有一個叫做去美元化，都越嚟越犀利。其實呢一方面咧，上個星期有啲咩進展啦？咁啊，温卓培同我哋可以詳細講下啦。 嗱，冇錯啦。嗱，去美元化咧，其實我喺呢個節目咧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就喺過去一個月咧，就枕住即係聽到好多嘅嘅消息啦。咁、而上個單係上個星期咧，就有兩單好重要嘅消息嘅。咁上個星期三咧，就巴西咧就宣布咧就成立咧就人民幣清算所。咁咧就協助咧就即係巴西啊同埋中國啊兩地嘅企業咧嘅以人民幣咧去結算交易佢同埋貸款嘅。咁而冇需要咧係依賴咧個美元作為咧佢哋個交易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印尼咧媒體咧亦都講咧，就話上個星期咧就印尼喺印尼舉行嘅東盟嘅國家嘅財長同埋央行行長嘅大會上咧，亦都有好大機會係討論過咧，就係即係會用佢哋嘅本幣啦，喺個區內嘅交易啦，就唔用美金啦，唔用美金唔單止唔用美金，唔用美金，唔用日元，唔用英鎊，唔用歐羅，就用翻佢哋嘅本幣去做交易。咁呢啲嘅消息咧，都係對個美元不利，因為喺個區內裏邊咧，雖然話你好多貨幣都主要貨幣唔用。咁但系咧，就通常佢哋都系用美金嚟做交收嘅。咁如果真系唔用啲主要货币咧，最受害嘅会系美金嚟噶。咁所以从呢一度，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咧，嗰、那个全球去美元化咧，系差唔多个星期都有新消息出嚟噶。咁而家当然啦，全球去美元化咧，就我觉得就好难话完全唔用美元，呢个系不切实际嘅想法嚟噶。咁但系经过过去个美国嘅滥用佢嗰、那个美元嘅地位去金融制裁其他國家啦，咁我相信個國家咧都想另開辟一條新嘅唔同嘅渠道，去以免咧過分依賴個美元嘅體系，咁而人民幣咧就似乎咧就係佢哋嘅心目中嘅另一個選擇嚟噶，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當嗰個全球去美元化越係顯著嘅話咧，可能咧個人民幣咧反而咧係會受惠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麻烦温生，我们应该是再要隔多一个礼拜。我印象是下个礼拜大家都放假。假期前快乐先。麻烦温生，多谢你。 麻烦温卓培，拜拜。 接力冲来了。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睇住呢支系咪嚟嘅？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四月廿二号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咪等你试。 Catch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四月十六号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好鍾意呢个宣传声带年轻但资深嘅两位主持人。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佢哋同声入行㗎嘛。 係囉。 所以年轻。做咗咁多年年轻。 係囉。 但有资深。 啊，几好几好。 唔知边度寫嘅。要赞你个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咁啊，小白嚟緊又教下人哋做广播啦。 分享下啦，分享下。 唔係喎，佢真係讲过个教字喎，个稿。 佢哋咁大你唔好笠落嚟㗎嘛。我上到堂我都係话分享下㗎。 样样嘢都可以教，有一样系唔可以教嘅。 系乜嘢？ 脚。 脚。 系啊。咦，而家好多后生唔明㗎喎。 我话俾年纪 走先，即係走先囉，即係走先囉。教脚就係走先啦。咁今日都系啊嘅优惠嘅环节，讲一个两个都系关于去玩㗎啦。一个呢就系留喺香港玩，一个呢就系去第二啲地方玩。咁你想听我留喺香港玩嗰个先啦。 系啦， 系嘛？ 我都想听过呢个先， 因为你哋都系留喺香港玩， 梗系啦。 好啦，嗱，九龙城嘅泼水节咧，疫情之后停办咗三年咧，今年复办咯， 系啊， 系啊， 玩 啊 呢个。 九号就会举行啦。嗱，活动咧， 九号系咪公众假期？星期日 系礼拜日， 星期日 一定系假期啦。咁样活动咧就将免费咧派出8000张嘅门票，咁样市民咧可以喺多个社区中心同埋议员办事处嗰度领取嘅。咁啊，佢要控制人流啊嘛，即系唔可以咁多人入去。但系估计咧呢个泼水节咧，除咗喺大街小巷嗰度去玩咧，仲喺呢个贾炳达道个足球场咧举行呢个嘉年华。咁啊，嗰啲门票就系爱嚟用喺呢个嘉年华嗰度去玩去 星期日 嘅。 系啊，礼拜日啊，九号 都要讲讲先啦。展望啊，未来两三日系有几阵骤雨嘅、 嗯， 接近周末咧，气温稍为下降。 诶、哎，唔紧要啦、 哎，我都即刻望埋四月九号星期日咧个九点天气预报，即系呢个降雨率咧。是低的 哦，所以帮你啊，帮你。 其实落雨仲好玩喎，泼水节。我听闻， 因为反正湿开啦。 啲朋友仔喺曼谷咧玩过泰国嘅泼水节咧、嗯，你反正都系用水枪俾人哋射啊，淋大桶水淋啊，你都系着雨褛啊嗰啲噶啦。咁你还 佢哋有啲人直头唔中意着雨褛嘅、嗯， 感受水分 系啊，因为水系福气啊嘛。 系喺泰国，即系如果喺呢个泼水节嘅一个传统啦，系 啦。咁啊，梗系啲福气就唔好挡住佢，即系佢哋有呢个文化传统嘅。 水为财啊！ 水为财，我都系，系啊，我都要接啊！ 钟哥会唔会去玩玩佢吓？ 诶，应该都唔会啊， 系咪？ 但我会睇咯， 系咪啊？ 即系唔会身处其中啊！长者啊，惊冷亲， 唔惊，我头先咪讲咗咯，我你睇啲乜嘢咧？就会令到你嗰个内心咧好温暖、好、热血噶啦，热、血沸腾咁样，系啊， 都好多令你热血沸腾嘅人和事啊，应该、 啊、有得睇咩咧？有得睇好多叫泰国 model 嘅一个表演啊，有呢个泰拳嘅表演、啊， 啲、泰拳好睇、 啊，即系讲紧就系喺嗰个贾炳达道足球场举行嗰个 party 咧、嗯，都几多嘢玩噶，咁大家又可以路过行过啊，唔好错过咯，咁、都系属于泰国。一啲大節日嚟嘅，咁你都知道，哇！我哋都好主張多元共融啦、我哋 新年啊，佢哋嘅新年嚟噶， 我哋又欣賞人哋嘅文化，咁人哋又欣賞我哋嘅文化， 特別佢哋呢個文化咧。相当好玩， 系 即系细路仔童心未泯嘅又啱玩，咁你有福气喺度咁样， 同埋 又系一种嘅意头， 你冇得嬲啊！嗰一日你攞水枪射你，或者哇一大桶水淋落你个头，你平时一定嬲咗啦。但系你嗰一日冇嬲啊， 系啊， 系啊， 呢个好玩， 又可以食下泰国嘢咧。我都好挂住啲芒果糯米饭啊，同埋嗰啲菠萝炒饭啊，系好耐冇食过泰国嘢。 咁你香你唔去泰国喺香港都食到噶？ 系啊， 系啊， 我咪话 去翻。 都系 讲 翻嗰边啦， 系啊，佢哋都系泰国人整俾你， 系啊，好地道噶， 好地道。 正所谓九龙城有小泰国嘅， 咁梗系啦， 系啊。不过嗱，嚟紧咧都真系好多嘅方案咧，都落实咗喺九龙城一啲旧区嘅重建啊、我成日都讲话有几间铺头啦，有间即系我中意食豆腐花嘅铺头啦，或者即系去上面街市啲熟食啊，迟啲都有机会就冇噶啦。 熟食嗰啲又系泰国又好，或者打边炉都好啦，夜晚真系坐到满晒、 啊。但系你要留意翻，迟啲可能重建咧，呢啲铺头未必可以。以园区安置啦，或者系点啦？我记得之前会有一次整车定咩，同钟哥经过过，都有啲铺头都即系有成五啊几年铺头都搬嚟又搬嚟啦，系啊，迟啲都唔知仲有冇得喺嗰个位置做。 始终嗰个区都好多比较旧啲嘅楼啊， 系啊， 都系即系你都预咗系 需要发展，又系一个事实嚟嘅。 系啦，都有啲会唔同嘅建筑会喺度出现噶啦。 系啊，咁睇下如果譬如你问我嘅喺香港嘅其他区份，咁佢哋有啲叫做重建或者将再执整过嘅时候咧，你发觉都。佢哋都盡量諗翻咧，將原本嗰區嘅風貌啊，或者個人情味咧，就盡量留翻低嘅。咁、我都相信，即係九龍城區都會向住呢個方向去嘅。 咁希望件事真係好似頭先咁樣，大家講咁樣發生啦。咁啊，總之安居樂業咧、就最開心。 留翻嗰啲即係泰國嘅朋友喺度，我哋去食泰國餐嘅時候，繼續同我哋幾多位？ 係啊，好啊。我讲埋嗰个咩先？ 系啊， 出去外地嘅优惠， 呢个重要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好似啲朋友仔已经飞咗啦，咁样飞嘅时候，大家都好醒目嘅，就会买呢个咧旅游保险啦。咁样呢个都系梗局嚟噶啦。今时今日你出去玩咧，买旅游保险都系买个保障，咁啊同大家隔下价啦。有啲保险咧或者旅游保咧，你要留意翻第一样嘢啊，就系咧疫后你去飞咧有冇机会。保障翻你染上呢个新冠啊，嗰个行程，因为咧我嗰日食饭咧，同啲朋友倾开咧，有好多朋友咧，原来即系由始至终啦，佢都冇中过 COVID 嘅，咁啊，我觉得好， 我都识啲朋友系咁样， 我都觉得好劲啦， 我自己我心谂就 系啊。 我心谂，佢会唔会其实都中咗？不过佢个症状太轻微，然后佢即刻打低咗，仲有埋个免疫力。 嗱，我个心系咁谂嘅。所以咧，大家买呢啲旅游保嘅时候咧，有权咧，你喺香港咧两三年都冇事嘅，但系你飞一飞东京咧就确诊咗啦，或者有两条线啊咁样中咗啦咁样。咁咧，其实今次咁嘅坊间有一啲旅游保险咧，系包埋你喺当地确诊咗嘅一啲医疗嘅使费啦，以至咧一啲。 行程嘅保障啦。因為你確診咗，其實好多景點都冇得去玩。 嗯、 我打個譬如啦，譬如你去到大阪，你買咗環球影城嘅呢個兩日門票咁先算啦。 嗯， 好啦，咁你真係兩日，哦 ，sorry， 兩條線， 嗯、 你嗰兩日真係要留翻喺自己嘅民宿、嗯、或者 Airbnb 嗰度。 你又諗住開心心探埋馬里奧同路易，點知又冇得見佢哋。 係、嗯、啦，咁但係原來咧都有啲保險咧。是可以 cam 翻嘅，咁當然個保費就貴翻少少啦，但我覺得係買個安心係啱數嘅咁樣，因為其實講緊咧啲保費呢旅遊保咧最貴啊，暫時小弟幫大家睇咧。最誇張嗰個都係講緊300多蚊嘅啫，係三百，係 啊， 三百。 如果買個安心， 感覺上係真係係啊，你都去得旅行，呢個係你會覺得係有限錢咯， 需要嘅。 你300多蚊嗰個咧，嗰、那個個人意外保咧都去到成200萬嘅。咁、不過你唔 cam 冇個 cam 啦， 咁梗係啦。 呢啲去到200萬， 你都攞咗啲時間，你梗係希望去玩啦、 啊。你唔係普通嘢嚟啊！你話 cam 到200萬去、去外地， 佢呢個咧真係貨你一有啲，譬如你真係唔好。好彩啦，去到嗰度玩嘅时候咧，咁当地住院其实个价钱都相当高昂啊。咁你有呢个咧就可以保障到你，即系万一有啲咩情况咧，你就唔使担心啦。有啲人真系会因为可能你冇买嘅时候咧，哎咁贵，我直头我宁愿病住周围走，其实都好危险。 咁唔好嘅，同埋咧，依家咧啲旅游保咧都好好嘅，佢咧可以我而家睇到有7间嘅保险公司咧。都有一個保障，就係如果你因為確診咧而取消咗行程啊，即係飛都冇得飛，可能你諗住聽日飛啦，今日突然間，喉嚨鉗鉗鉗，兩條線，喂飛唔到啊！你兩條線冇理由搏一搏去東京啫、或者去其他去澳洲啫，係咪先？ 咁有冇得 claim 咧？ 咁亦都可以喎、 哦， 係亦都可以喎，即係話臨飛之前咧取消行程咧，佢都可以有啲賠償俾到你啦。嗱、當然即係多多少少就每一間保險公司同埋即係每一個 product 都唔同啦。咁你揾翻專業係啦、條款細則啊，自己睇翻，同埋第二就係揾翻嗰啲專業嘅保險嗰啲經紀去幫你搞搞佢啦，咁樣。只不過小弟咁啱打開報章，幫大家隔一隔價咁啊，發現其實真係需要整下呢啲嘢。如果你話飛得耐或者去遠行咁樣，有啲朋友真係兩三年啲年假都冇用過，咁、可能復活節一放20日。咁你嗰20日真係好需要呢啲嘢支援你㗎嘛， 一咗啲咩真係安心嚟㗎。 系啊， 出门都要安心。 系咁，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咁呢啲旧时嗰啲旅行社嗰啲 slogan 㗎嘛，即係咩啊？食得招积啊， 系啦，未出发先兴奋啦，呢句都系经典啦、 其实听到呢啲说话咧就开心噶啦， 我成日话嗰句说话咧，未出发先兴奋，好奇怪。咁去到咧？ 更加興奮咯！ 依家一定係咁樣啦，老老實實啦。唔知今日大家翻工翻學係咪都懷住興奮嘅心情啦？今日天氣麻麻地㗎嚇，咁啊記得帶遮，因為都有一兩陣嘅雨嘅。依家21度氣温，相對濕度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五公民科考察团首发团今朝出发，朝早7:00，大约过100个中学生陆续抵达西九高铁站离境大堂，经自助通道到广州考察。有参与两日一夜考察团的牛同学说，首次同同学一起到外地学习，心情好兴奋，预计首站会先到内地一间中学同同学一起学习，再到当地名胜古迹参观。他说期望透过今次活动可以结交当地新朋友，而活动结束之后就需要提交一份有关大湾区的功课，并且向同学汇报。他又说希望活动行程可以更加长，达到3日2夜更加好。亦都有同学说疫情后首次跨境到内地，并不懂得用新闸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成功入闸，但是形容心情仍然好开心。教育局早前话，参与考察团的师生可以获教育局资助全额团费，包括参访活动、膳食、住宿、交通以及基本的团体综合旅游保险等的开支。

在新界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近住屯门公路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前少少那段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都是车多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系时候， 唔系个日子好易记啊？ 吓，点解？ 一二三四跟住咩啊？ 哦，五六 咯，一二三四咩啊？五六咯，五月六号，几容易记啊？哦，真系， 咁点啊？系咪要送？ 直话讲咗啊，留意晨光第一线， 系啦， 仲有其他节目嘅， 系啦， 做咩啊？有飞送， 系啊， 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欣赏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话咧，有机会啦，只要答啱呢个题目，打通个电话。讲低啲嘢，咁跟住你就可以有机会攞到最多攞到一个单位可以攞到 四张嘅入场券， 四张嘅啫。咁如果话我想攞八张咁点啊？唔好意思啦，你可能要打两次电话嚟，而两次都要接得通。 系啊， 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得两个人嚟得唔得啊？都 OK 嘅。咁你可以留翻两张飞俾另外啲朋友。 你可以同佢讲话，即系同我哋嘅美丽嘅接线生姐姐讲。 嗯， 靓吗？ 两个都得嘅。讲低几多张？不过上限系四张。 一个咧，如果。 一個都得嘅， 都可以 三張， 係啦。 但係咁張飛咧，你要心理準備啦。你唔可以話，有冇人送嚟我屋企啊？冇嘅， 冇嘅， 要辛苦大家啦，自己上嚟攞。 係 咁日期咧就係四月二十二、二十三號，禮拜六日嚟嘅。四月二十二、二十三號會要需要大家親身上到嚟廣播 到三十號係啦， 呢度攞嘅先得嚇。好啦，咁如果係咁，咁今日問個咩問題好咧？问个比较难少少嘅先， 系哇， 嗯， 听到都惊啊， 即系听到都惊， 使唔使打电话问朋友？ 系啊， 用唔用锦囊？ 五十五十， 用唔用锦囊？吓， 今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喺边月边日举行咧？ 哎呀，咁难嘅，点会识啊？ 如果你想欣赏十大中文金曲，又想攞到。入場券亦都記住啊！四月二十二到二十三號，你需要自己親身上嚟攞嘅，打個電話嚟1872388。 重複多次啊！1872388等緊你嘅電話 啊！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香港有一样嘢系几多嘅商场， 系啊系啊系啊， 商场咧又多数啊多 香港，香港靓女多咁样系嘛？你系歌仔都嘅， 靓女多， 呢个都系歌仔都有得唱啊。 系啊，咁但系咧商场通常都多过一层噶啦，咁啊几层咁样噶。有冇留意一样嘢咧？我唔敢肯定系咪我哋附近嗰个即系九龙塘嗰个商场开咗之后咧，商场已经唔再用咧一楼二楼去划分噶啦。即系佢嗰个名称咧，好奇怪噶嘛。L 1你知唔知喺边啊？ 唔知，唔知。 咁 L 一同 L G 一有咩分別咧？ 唔知 道，我真係分唔到。 我都好難理解，因為我哋就咁入去個商場咧，我哋由頂樓可能你就咁目測，你都七八樓啊。 係啊係啊係啊， 二樓。 系啦， 顶楼系二楼喎。 系啊， 你点会谂到佢原来我顶楼系二楼咁高喎？ 系啊，所以我成日即系自从佢嗰度之后咧，我成日都唔明咧，究竟点样分楼层啊？ 系 嗱，当然你话如果以住宅嚟讲，你冇咗四嗰个数目字，即系 理解，嗰啲理解啊， 系啊。 咁所以，但系咁点解个商场要用L 一啦， 系 L G 一啦， 系 咁 G 啦，咁 G 究竟系咪地下嗰层？你 G 又唔系地下嗰层喎？咁究竟點樣分呢？我真係唔識分啦。咁當然啦，佢一定有個原因先至會用呢一個咁樣嘅劃分噶嘛。咁除咗呢一個不解之謎之外咧，另一個就係、是、有冇留意一樣嘢？商場咧地下即係叫做你最接近地面嗰層咧，叫做啊、 嗯， 最接近地面嗰層係通常冇洗手間嘅。 哦，系啊， 系咁如果你要揾洗手间咧，你可能要上一层，甚至乎上两层，你先至揾到洗手间。咁、我早两日咧就喺网上咧就睇到一个咧，即系叫做一个分析。点解商场会有一个咁有趣嘅设计？咁嗱，如果照计，咁你嗰、那个洗手间嗰个位咧，每一层都喺嗰个位噶嘛、 啊。 因为佢嗰、那个可能啲渠啊，都系咁样去延伸落去噶嘛。咁佢唔會去咗地下嗰層冇咗㗎嘛、 嗯、 因為都要一路落到去下面㗎嘛。咁點解零零舍舍就係地下嗰層唔俾你呀係 喇 其他又俾喎。 係喇 即係佢唔係冇㗎嘛。如果你話好似啲士多咁樣喂我全部都唔借嘅、 嗯、 即係唔俾借咁好明白呀、 啊。 但佢又唔係喎商場嘅洗手間係 有 open 㗎喎。 公眾可以使用㗎嘛。 係咪叫你上多一層等你可以見到唔同嘅店鋪 係 啦。即係增加消費嘅機率啊。 問題就喺呢度。 係啦。 咁而家就係話即係啲好多朋友就好奇點解地下嗰層特別係地下嗰層冇咗洗手間啦。咁有啲人呢就話啦咁正路啊如果你地下嗰層有洗手間咁如果你係好急，淨係想借洗手間嘅話咧，咁、大家就擁咗去地下嗰層啦，因為急啊嘛。 借完 之後之後點啊？走咯。 係 咯。咁對嗰個商場完全冇幫助。 哦。 咁商場咩叫幫？對個商場有幫助咧、就令到人流多，咁嗰啲鋪頭先至會有生意啊嘛。 啱啊。 咁所以話，如果你入到嚟嘅話咧，喂，唔緊要啊，你借洗手間，我借俾你。係。不過借完之後，你可唔可以行一個圈先啊？ 係。點都行下。 你點都要行一行先㗎啦。咁你斷估你都唔會話入到嚟啊！去完洗手間即刻走啊！因為你已經行咗上一層，甚至乎兩層啊嘛。 係啊，就算唔買嘢咧，對個商户都有交代。我有人流㗎，你啲貨唔得咋？ 咁又唔會咁樣講第二句嘅，淨係講第一句嘅啫。有人流啊咁樣。咁但係嗱，又正常一個諗法喎。如果你好急啊，衝咗上一樓或者二樓解決完之後啦，咁你走嘅時候你好舒服啦。咁你要離開嘅時候你。通常都會行翻嗰一層，或者再落多一層，咁、你點都會有一個輕鬆嘅心情行啊嘛，咁、可能嗰個心情就會幫到啲商鋪呢個客、可能會買嘢、 ，window shopping 帶動 消費啦， 帶動消費啊嘛，咁另外仲有一個原因，點解地下嗰層係冇洗手間？即係仲有一個 原因啊， 即係除咗話等啲人可以你行下個商場先啦， 係、 原來仲有一個原因，點解佢哋地下係？通常咧都唔會擺一個洗手間喺度， 係乜嘢咧？ 怕爆佢， 冇理由 啊！如果係二樓爆同三樓爆， 都係 最緊要。如果怕爆佢，應該淨係擺喺地下添。 係啊， 咁你上面嗰啲唔使租約。 咁呢個咧，你可以諗下。咁究竟即係我哋唔好講商場，講下其他鋪頭。而家咪好興有多樓上鋪嘅， 係啊。 咁點解大家要開樓上鋪唔開地鋪啊？ 平啲咯啲租， 就係啦。咁就係因為平啲嘅關係。咁佢話如果一個商場其實一樣嘅啫，你越開得高，其實相對嚟講咧，嗰個鋪租係會平咗啲嘅，因為你要行上去啊嘛。咁、即係越接近地面嗰層，其實因為佢對正大街或者。太容易入嚟啦，啲人方便，咁嗰個租必定係貴啲嘅。咁佢話：如果我嗰度擺個洗手間，其實變相就少咗個鋪位。 係， 咁所以不如咧就嗰度擺一個鋪位，就唔擺一個洗手間。咁佢就變咗可以賺多啲錢。 係啦，最好咧個洗手間擺九樓九丈遠，你要過五關斬六將，行埋個木人行， 真嘅 先至去到。 其實小白咧，即係。 講個觀點都啱，因為我印象之中，嗱，鐘哥頭先講咗咁多啦，關於商場啦，我腦入邊咧有兩三個商場咧都比較難去呢個廁所嘅，包括咧銅鑼灣其中一個商場啊，我特別唔明示佢啦，佢咧都要上咗兩條大嘅扶手電梯咧，先去到廁所啦，嗰個係好棘嘅，因為你咁地標性嘅一個商場咧，咁你以為好快揾到個廁所啦，咁唔係嘅，咁當然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你。知道我讲边一个商场，你一定会话唔系啊！下边嗰间 C 字头嗰间大型百货公司，其实咧行好长一个，即系行远少少，其实会有一个噶。但系你嗰个位都系唔系地面咯，即系佢就系地面嗰层就冇设立一个洗手间。 但系话 O 讲到咧，喺个譬如一啲百货公司咧，就算你上到去嗰一层啊，即系你嘅六楼又好，十楼又好啦，总之你上到嗰一层，你都唔系咁容易揾到个洗手间喺边嘅。你都冇留意。要去到那些即是譬如说上了去那一层特别是百货公司上到那一层那你要找个洗手间它一定有个路牌挂在个天花板那里教你怎样去的嘛你没有留意通常呢那个路线图你是经过所有的摊档经过之后哦原来洗手间在那里它不会给一个最方便的方法你就是那里会的一定是兜去那边兜一个圈跟着你就去了的是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要你就算上到去你都要行晒所有嘅铺位你先至俾个洗手间。 而家佢有好多嘅设计呢仲要係多咗个板斧就係咩呢男厕呢单数单层女士嘅洗手间呢就係四六啦。跟住佢有阵时呢佢我唔知可能真係意外啦佢洗手间维修。譬如我男厕要上三楼已经上咗三楼啦。维修喎、 咁你要上五楼 喎、 喎、 咁我又要再行多两转喎、咁我呢其实睇嘅嘢即係行佢嗰啲 window shopping 嘅机会呢、又再大大提高咗、 但你要了解一样嘢其实呢急起上嚟呢你冇心情同埋冇专注力呢係 window shopping。 但佢起码令到你入咗去先嘛。 你只係好 focus, 嗱当你真係超级急啦超级急你知咩意思、你就要将自己全个精神嘅集中力、都系揿住一个掣啊嘛，揿住一个掣， 要用乜 手掣啊？你仲叫我睇乜睇物，叫我 relax， 叫我放松，你快啲俾我放低几两仲好啦。 唔紧要，佢就系你去嘅时候唔紧要，你解决完之后 走嘅时候 松咗啊嘛，你所有嘅都会松咗嘅，甚至乎对你使钱嗰个嘅能力咧，你都会放松咗噶嘛。 会有一刻不理性，有一刻不理性， 舒服，我松咗啦嘛，银包都松埋佢，即系会多咗一个你会想买嘢嘅冲动。咁另外講埋咧，就話正話講，喂，附近嗰個商場咧，喂，究竟係邊一層係邊一層啊？我哋好習慣嗰個分別就係一二三四五六咁樣上去噶嘛。咁點解佢唔用呢一個咧？咁當然咧，即係個人有個個人嘅諗法啊嘛。咁我自己覺得就係佢係都唔想話俾你聽，到底有幾多層？係因為如果佢你知道有幾多層咧，你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哇咁多層，我未必行得曬、啊。咁如果你未必行得曬，咁你感覺上好似唔係咁開心。咁但係唔係，佢有幾層咧、啊？你有幾多層啊？我唔知、啊。嗱，你唔會數俾佢聽。嗱，有 L G 一、L G 二、G 跟住 L 一、L 二、L 三、L 四，你唔會數俾佢聽噶嘛？咁總之你去嗰層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哦，原來都係去嗰層啫。咁、感覺上咧就會係嗰度好似好少嘢睇，但係原來行下幾個鐘。 咦？咁有啲商場用金木水火土又係差唔多原理啊？ 呢、個又係啦。 哇！呢、這個真係 嗰個尖沙咀嗰、個咧， 嗰、個好誇張嗰個真 係。呢、這個我又係拗曬頭。 你永遠咧一入咗去咧，你 run and run 咁樣行 的。我入咗八陣圖咁啊，真係金木水火土。 佢一個停車場咧，咪有兩邊嘅。 係啊， 一個係東翼停車場，一個南翼咁先算啦。嗱、我唔 exactly 記得個方向，但係你一揾錯咗停車場咧，你就揾唔到自己一把車 嘅。係啊， 呢個係重點啊！ 呢個用金木水火土咧，我唔知道究竟佢係咪揾啲師傅算過。係 啊，咁我話俾你聽，咁一定噶啦，咁一定噶，你做生意人哋特登噶。 咁呢個咧，我每一次入去即係要泊車嘅時候，我都算一算我自己，我嘅命格同金會唔會有相克咧？ 要泊邊個位？ 要泊邊個位先？ 可能要泊水個位 啊！呢個大家小心啲。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無論洗手間又好啊，或者嗰啲東南西北、金木水火土啊，其實應該是方便為主，即因為大家嚟都係想行過方便啊嘛， 係啊， 係啊，即係行過方便， 行過方便啊， 方便完之後，咁我自然會幫襯啦。 相信每一个人的厨房都有罐头，无论是午餐肉定豆豉鲮鱼，有了它们，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整到一碟送出来啦。不过究竟罐头是几时出现的呢？又是怎样发明？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对打仗一定要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但是以前没有科学的保存方法，军队带的肉类啊、蔬菜啊、水果等等成日都大批发臭腐烂，造成短缺的、哦、去到1795年，拿破仑就悬赏12000法郎征求一些军用的食品保存方法，去到9年之后，一个叫做亚培尔的人才找到方法，他就将加热的食品放入一个坑入面，然后封实，再放入滚水入面加热，然后呢就可以杀到菌了。后来一个叫朱兰的英国人就将这个坑变成白铁盒。这一种保存食品的方法又有进一步的改进和推广了。阿培尔不单止得到了一大批的奖金，为拿破仑解决了一大难题，仲令后世的我们可以吃到不同的罐头食品添。 再起，花粉拥抱我，共你形成一条轻柔的桥，浮着雪花气味，来踏上。 柳应婷啊，阿姐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今日天气咧都继续系湿湿立立啊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啦，稍后部分地区咧能见度会较低嘅，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啦，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继续啊系有几阵嘅骤雨啦，可能咧你嗰啲缩骨遮啊或者咧啲雨褛啊唔好摆入去柜桶入边住啊吓，要继续摆出嚟先，咁啊日间都系相对温暖嘅，咁依家21度气温，相对湿度87%。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总结一下上个礼拜咧美股表现啊，道指咧上个礼拜五都系升嘅，升41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58点啦，纳指升208点啦，咁啊。睇翻第一季啊，睇翻第一个季度啦，咁啊美股首季咧，纳指咧狂升咗16.77%，系创咗2020年咧年中以嚟咧最佳嘅一个单季表现啊。至于咧道指咧同埋标指咧，分别都系升嘅。不过咧啊嚟到啦四月开局啦，港股 ADR 咧可能有机会微微跌咁样开先。不过随住咧亚洲股市啊，譬如日本啊同埋南韩股市咧，都升得几靓。有冇机会咧带动啊？今日港股咧，开一个好嘅势头出嚟咧，特别喺四月开局，咁啊，稍股民咧转个头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市资讯啦噃。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麦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嚟到亲子百分百环节啦。咁啊，有一位嘉宾啦，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咧都嚟到直播室嗰度。早晨 ，Jody。 早晨，早晨，早晨，收晨。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我哋讲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都好切身处地啊。 咩事？ 当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时候咧， 就應該係會越嚟越曳嘅。 咁點啊？ 咁家長就好容易咧，就真係俾佢激親。 個個都會激嘅喎， 一定會噶啦， 個都會激嘅。係 啦，激親都唔緊要，激親咧，我每一次咧，我都喺度諗自己應該點樣去到控制自己嘅情緒。 哇！你嗰刻仲諗到控制，你都好叻啦，已經。 因為咧，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作為爸爸啦，見到小朋友咧，我諗好多聽眾都有同樣嘅諗法，就係、是、其實我見到我自己以前細個， 個影子 係啊，我真係見到我影子，佢曳嗰啲嘢咧，我有陣時忍唔住同我仔仔講，其實你曳呢啲咧，我細個都有曳 嘅，係係， 所以我明白點解你會咁曳同埋咁無聊咁樣。 咁你開始明你點解以前你爸爸咁嬲咯？ 都系嘅，但因为我爸爸教我的方法同我而家教小朋友的方法就系啊，就不一样嘅。咁所以我明白咗小朋友之后咧，我自己都会个耐性多咗。 哦，咁好、啊， 因为好简单四个字，将心比己。 系系， 我细个咁样曳嘅时候。就冇人明白我啦，即係可能覺得父母又要翻工啦，即係佢哋唔會花時間明白我啦。但係而家咧，我睇到我自己仔仔嘅時候，我會明白我仔仔咧，我嗰個寬容度好大啊！ 哇！我呢樣嘢咧真係好難得，我亦都好欣賞啊，小白， 多謝多謝， 一啲都唔容易，因為你真係面對個小朋友激到你咧，扎扎跳。我唔知小白有冇聽過家長突然間爆發個情緒，哇！嬲到 有啊！我喺街見好多 好多 係 咪啊？所以你嗰個真係好難得能夠，所以忍又好。好理性同小朋友为小朋友个角度去谂嘢，其实一啲都不 容易我唔知系咪因为其实都系自己心理影响、我觉得我自己锡个小朋友、或者我肯原谅佢，或者好多嘢都算啦。 系 我系对我自己嘅一种宽恕。 系 我有少少呢个嘅感觉， 即系唔单止系为小朋友，都为自己 啊。系啊，咁我都觉得我以前都曳噶啦，我而家好似原谅翻我自己以前咁。 系咁啊，最好啦。但系咧，我真系实在太多家长啦，都出现一个问题咧。阿李姑娘会教好多嘅管教技巧，但系去到一个位，小朋友真系激到你咧，想死咁滞咧，你真系忍唔住。我成日同家长讲，当你忍唔住咧，你打佢就死，你唔打佢都死啊。嗱，你打佢嘅话咧。咁又要拉又要锁 系 嘛？ 系啊系啊，所以我记得 Jody 讲过一句说话咧，我又系铭记心中系咩咧？就系当一个小朋友咧，佢曳嘅时候或者定系点样咧，家长都第一要同佢倾啦。但系有啲时候咧，系必须要强硬阻止。就系当佢牵涉到譬如佢安全嘅问题，嗰啲位咧就要强硬啲啦。 嗱，强硬我唔系叫你打佢嘅， 咁当然系啦。 但系有时家长真系忍唔住咧，你我头先我打你死又唔打死，你唔打佢咧，咁你得把口系咪啊？你凶佢或者点？所以我成日叫家长唔好凶佢。嗱，不过今日我都想同阿小白分享咧，我实在太多家长嘅情况，有时真系忍唔住把火。嗱，我成日同家长讲咧，你唔好救小朋友住啊，你救自己先。救自己先。嗱，咁啊，至于。即系点解家长会有阵时会突然间爆火爆得唔紧要咧？系咪单纯阿小白你叫小朋友执玩具佢唔执你爆火，或者你叫佢做功课佢唔做而爆火咧？系咪咁简单咧？静心啲谂谂啊， 系咯， 其实唔系啲表面行为嘅。嗱，我想今次咧同大家分享，其实啲更加深层嘅原因令到爸爸妈妈嗰刻 trigger， 即系突然间好似嗰只嗰把枪掹鸡，嘣一声。就嚟噶啦，点解会咁咧？嗱，首先第一样嘢，大家要明白，好多时小朋友嗰个表面行为，譬如唔做功课、唔执玩具嘅话咧，都未至到爸爸妈妈会即刻忍唔住嘅，通常唔会嘅，系喺咩位置会咁咧？嗱，第一样嘢最常见就系、是、阿爸爸妈妈叫咗几廿次， 哦，系啊，系啊， 佢唔听 ，OK， 嗱， 佢执书包啊，执咗成个钟都唔执啊， 叫自己唔喐，嗱，当叫极唔喐都未至到爸爸妈妈会爆嘅，而问题就系话，当你叫咗几廿次，小朋友唔做，嗱，第一个问题， 仲要个态度差， 系、就、啦、是。就是、小朋友嗰个态度，或者嗱，我唔知道有冇听过我啲家长想眼啤啤、嘴藐藐、口中念念有词嗰时，嗱，呢啲位咧。阿爸阿媽忍唔住噶，通常就係呢啲位置，因為咧嗱呢啲位咧，就某程度我直接講就係插中咗爸爸媽媽入邊嘅作為父母嘅尊嚴同價值。因為好似你唔當我阿爸，你唔當我阿媽，嗱即刻嚟噶啦，即刻嚟噶啦，嗱、所以呢啲位咧就好多時就引到爸爸媽媽係忍唔住即刻爆發，而唔係單純嗰個唔執玩具、唔做功課嗰、那個。表面行為嘅，好嘛？嗱，同埋頭先講話叫咗幾廿次，嗱，因為叫咗幾廿次嚟講咧，爸爸媽媽好快即刻個心入邊個腦入邊出現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叫唔喐阿小白做呢樣嘢咧？係咪我唔識做阿媽咧？唔識做阿媽，咁啊自然更加要加碼要識做阿媽，做到你肯聽我講為止啦，你跟我做為止啦，所以令到阿媽更加失控嘅。嗱，所以第一樣嘢咧。 表面行為未必是令到小阿媽媽會爆火， 嗯、 而是表面行為背後 嘴妙妙 喐咗阿媽個價值同尊嚴， 嘴妙妙 咁就嚟了啦。 係啊，係嘴妙妙係。 咁第二個情況咧，亦都常見嘅。好多時小朋友阿小白唔執玩具，叫咗都唔肯去做功課。 啊、 如果呢個爸爸媽媽本身啊嗰、那個自尊感比較弱咧， 嗯， 好多時小朋友個行為，所謂唔聽我講嗰個行為咧，阿媽自己插自己啊！嗱，咩叫自己插自己咧？原來我真係唔識做阿媽，加上如果平日身邊人成日都講你點做人阿媽噶，嗱呢啲位咧就更加 reconfirm， 原來我真係唔識做阿媽。嗱、 嗯， 第二個情況好容易爆火，就係嗰啲爸爸媽媽本身自尊感係比較弱。好、 嗯、 容易被人牵动的爸爸妈妈、 嗯、 爆火是很快的。 哦， 你都是很快的。 是是是， 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事例是不是真的你会多少少明白，不是单只是个表面行为令到爸爸妈妈爆火。 嗯，咁所以即係可能屋企有啲聽眾聽完之後都係、哦，我都係因為呢啲嘅原因咧，就覺得自己對小朋友嗰一刻嘅脾氣大咗、哦。 係啊，嗱，所以我成日叫爸爸媽媽嗱，首先第一樣嘢先啦，你唔好嗌你小朋友幾廿聲啦。咁、嗯、我哋你聽我教兒樂，我哋成日都去教啲家長個指示喂，大佬你指示兩次好啦，頂籠兩次，你兩次唔聽，你講一百次都唔會聽噶，唔好逼自己講一百次，因為一百次你真係忍唔住把火噶。嗱，當有家長會問我啲問題。咁你叫兩次佢都唔聽咧，我冇嘅，今日後果咯。嗱，當然今日唔詳細講啦，因為教育成套課程係咪？ 嚇，咁啊，今日就講下呢個家長即係爆嬲嘅真原因啦。 嗱，原因得嚟咧，我都想講埋個影響先，講埋影響先。嗱、啊，因為咧冇個爸爸媽媽中意鬧仔打仔嘅，坦白講，嗱、嗯，唔係十冤九仇。 嗯、 但問題小朋友即係嗰啲行為令到你頂唔順、忍唔住， 嗯、 而爆咗火嘅話咧，嗱，其實爸爸媽媽而家趁而家呢個機會咧，靜心諗一諗。 嗯， 呢、這個爆火，無論説話或者行為上係幾激烈，甚至傷害到小朋友咧，會帶嚟幾個影響。 嗯、 o、okay, K， 大家要深思，趁呢個時間。 好、 啊。嗱，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實在太多家長會出現嘅問題咧，即係好似做神父懺悔咁樣咧。阿、啊、李姑娘，我又是鬧咗仔啦。阿、啊、李姑娘，我又是打咗佢啦。點點點。嗱，當然打佢嗰啲就牽涉到使唔使要法律追究啦嚇、 啊。 好啦，嗱，某程度佢嗰、那個。即系同阿李姑娘呻咧，你睇到佢背后系好多后悔，好、 嗯、 多内疚。呢啲内疚、后悔，其实不断累积咧，就更加好 reconfirm 我自己好似真系唔掂、嗯，更加唔识做阿妈。嗱、嗯，呢、这个亦都好惨一件事，即系一尘百踩，令到自己。好啦，第二样嘢啦，当你咁激烈嘅情况，过往小白同你小朋友点样建立呢啲嘅好嘅关系、亲密、甜蜜、紧密嘅关系咧？可能一招了、 嗯、 一招了。一招了當中咧，及後你又要再重建咧， 係啊， 你又即係要落用翻好大嘅心思、時間、精力，咁、啊、值唔值得咧？ 唔值得㗎， 唔值得嗬。 所以我呢、這個我都係好制止到我嘅。 其中一樣嘢係嘛？ 係啊，哇！你由頭好似砌 LEGO 咁， 嗯嗯， 好似砌積木咁，你由頭砌過， 啊、 辛苦啊！ 嗱，當然啦，我明白嗰刻喂忍唔住咁點搞，一陣間我有機會再講啦、啊，可能下一集再講。嗱、 啊， 第三個影響亦都論盡嘅，就係、是、小朋友好似舊好頭先講話海綿一樣啦、 嗯， 小朋友就睇緊吸緊爸爸媽媽點處理一啲問題、 嗯， 或者情緒點樣去表達、 嗯、 如果爸爸媽媽遇著小朋友啲咁嘅不當行為什麼什麼而爆火鬧仔打仔嘅話咧，咁唔好怪你小朋友就照抄噶咯。 係啊， 佢個解決問題方式就係同人哋死過咯、 啊， 打人咯、 啊， 鬧人咯，或者發大脾氣咯、 啊， 因為佢喺爸爸媽媽身上照抄噶嘛、 嗯， 連版權都唔使俾噶，你明唔明啊？嗱、啊，所以頭先我提過咧，如果爸爸媽媽因為小朋友任何情況而忍唔住爆火。即係去鬧仔打仔嘅話咧，其實帶嚟嗰個影響都幾深遠嘅。 所以咧，我覺得有句説話，家長成日都會自己喺度講嘅。哇，點解呢個小朋友可能比較上大脾氣啊咁樣？我覺得同遺傳咧未必有一個關係，反而係同佢嘅成長背景、個行為學習咧係好有關係。 即係後天方面嗰個影響會大好多。 我自己覺得係後天個方向大好多。所以因為我有呢個 concept 咧，我都會好警惕住自己喺屋企就即係啲言行舉止啊，唔該就要。要睇緊啲啊，特別小朋友望住嘅時候啊，自己都要警醒少少，會咁樣啦。 冇錯冇錯，因為咧有時小朋友真係抄嘢抄得好快，好影印機咁樣。我成日都講，問題係碳粉多與少、深淺程度，其實某程度睇到你個影子喺度嘅。嚇、啊，所以我成日提爸爸媽媽咧，嗱，我明嘅小朋友有時激得你真係好嬲。嗱，與其咁嘅情況咧，真係唔好救個小朋友住。 救自己先啦。救自己得嚟咧，一陣間我有機會，我第二集再講啦。用一啲方式幫自己即時安靜咯。如果唔係嘅話咧，會兩敗俱傷嘅。 咁所以咧要知道嚇，嗰個原因啊，點解會咁興啊？知道咗個原因之後咧，咁啊阿 Julie 就話啦，下次又同我哋講下點樣解決啊，或者各樣影響要去到邊啊？ 即時幫自己先啦。 好啊好啊，唔該曬 Julie。 OK， 拜拜， 多謝曬。 做咩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阿欧小白 Vicky 船仔有嘢想同你哋讲啊！ 钟哥，我好忙啊， 我唔得闲啊， 我约咗人啊。 咁可以几时讲啊？ 有啲乜嘢留翻？ 想讲乜嘢啊？ 留翻放完假先讲啦。 就算系咪放假，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都有。 一到夏天就会见到有好多主人都会帮自己的狗狗剃毛，其实狗狗是不是真的这样会舒服一点和凉一点呢？主人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因为狗狗不是透过皮肤来去散热，而是透过它们的舌头和脚掌，所以剃晒它们的毛不单止对狗狗的散热没有帮助，还分分钟会伤害到狗狗添的。其实所有动物身上的毛都是能够帮它们保持冬暖夏凉，而它们身上的毛是有隔绝紫外线和防止昆虫咬的功能。如果真的拥有又长又厚毛的狗狗，你们都可以帮它选择剃走它们兔仔的毛的，因为这样当狗狗找到一个凉浸浸的地方的时候趴下去，就可以透过兔仔来去降温了。不过脚掌的毛就绝对不能够剪，因为脚仔的毛是有一定程度的阻隔温度的功能。其实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在好晒的时候放狗，因为高温的地下很容易会辣伤狗狗的脚仔的。主人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on? 星期一的朝头早，不知道今个星期的第一日港台电视31是不是都一样如常在晚上七点半钟的时间才会有香港故事呢？问一问唱先。喂啊唱。 喂小白，早晨啊，早晨，咁多位。 早晨，你说七点半钟是不是都是如常有香港故事先啊？ 冇错啊，咁香港故事呢一辑叫做创科梦工厂，咁啊是以纪录片形式啦，我哋每一集咧都会介绍一位本地嘅创科人物，咁啊听下佢哋咧从事科研，即系呢个路上有啲咩励志故事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嘅助理教授王泽雷博士。咁啊王泽雷博士咧，佢用咗17年啊，去钻研呢个 肝癌的治療方法的、 嗯 嗯、有很多的突破啦。他在這17年的 科研生涯裏面呢，王教授呢在這個學術界、就是、有很多認同，他得到很多獎、很多基金、很多 的支持和認同啦。不過就正正因為這樣，他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高，壓力越來越大。身為呢、就是一位媽媽的王澤雷博士呢，他怎樣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平衡呢？他有很多掙扎的、啊、今晚七點半一起聽一下他自己親身講下。 哇，自己本身都已經是博士了，還要從事一些研究，學術上的研究也都要兼顧家裡呢，每人呢每一天都只有24小時，但是怎樣安排而仲可以繼續做得咁出色咧？咁我相信即係喺電視機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同埋觀眾咧，就可以望一望啊人哋到底嘅生活嘅節奏步伐係點樣，而處理到咁多嘅事情啦。咁啊，今日夜晚留意住香港故事七點半鐘嘅，另外八點鐘咧又係有啲哲學聽、哦。 冇錯，咁啊夜晚八點鐘有大師對談，咁啊主持人咧，咁啊每一集都同大家用一個。金句咧，即系去经典咧，去大家教下大家嘢噶嘛，即系等我哋做一个好啲嘅人啦吓。咁、 嗯、 今集咧，大家嗰句金句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就出自《孝经》嘅，尤其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咁、嗯、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即系做一个孝顺仔女咧，唔一定要点样做呢一啲特别嘅嘢嘅，其实咧就系先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即系等个父母唔好担心，就系最简单噶啦。咁啊，究竟去到今时今日，我哋点去执行孝经嘅呢一句教训咧？咁啊，今晚八点钟一齐听一下主持人点讲啊吓。 系咁，如果系现代人嘅咁啊，危险活动唔好玩啦。对伤身嘅食物啊、饮品啊嗰啲就唔好摆入去啦。呢个最基本噶啦。咁啊，但系仲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咧？今日夜晚留意住咧，八点钟大师对谈啦。十点半钟嘅时间咧，我好中意睇呢个节目啊，《大千世》啊。 冇错啊！咁呢个十点半呢个动物纪录片《大迁徙》，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一下一只蝴蝶啊，叫做小红蛱蝶。咁啊，小红蛱蝶咧喺欧洲好常见嘅，咁但系一夏天一过咗咧，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噶啦。点解咧？原来啊，佢哋每年咧都会往返呢个北非同埋欧洲一次嘅， 系 即系好远水路。咁啊，全长咧就会超过10,000公里嘅大迁 徙。哇！佢其实每一只都系好细只嘅啫，点飞啊？ 冇错啦，因为大家知道咧，蝴蝶好细只啦，对翼又好薄啦，同埋其实佢哋好鬼短命。 系啊， 即系究竟佢哋点解可以又同埋点样可以飞到咁快咁远嘅咧？佢哋有啲乜嘢秘密嘅咧？咁啊，今晚十点半咧，呢个大迁徙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啦。 啊，会唔会食住啲气流咧？咁样咁同埋佢人生都即系唔系人生啊？佢哋嘅蝴蝶嘅生命蝶生啊，都好匆忙啊！一出世可能随时只要赶时间。赶住自己去第二个目的地啊！呢啲嘢，所以咧都系吓睇下都非常之有趣增长嘅知识。好，唔该晒阿昌，咁啊大家留意住大千徙，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哇！一嚟就大千徙啊！今日咧都应该系大千徙。我见到有啲朋友咧send 俾我一啲相啊，譬如去到高铁站啊，或者咧翻到去内地，譬如罗湖啊，都好多朋友仔咧，因为要祭祖啊。即系或者翻去内地拜山咧，因为 系啊， 几年冇翻过乡下，其实真系好 咁又趁呢几日啲假期咧， 系啊系啊， 唔系讲自制嗰啲啊，系讲假期， 真系俾你大家系一表孝心嘅嘢， 系啊，真系哇！所以呢个都真系一个大千徙嚟噶吓，咁最紧要就系即系大家 孝心啦， 系啦，尽点孝心啦吓，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五公民科内地考察首发团今朝出发，大约200个中学生乘坐高铁前往广州和深圳两日一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高铁送车，他说政府目标是今个学年有40,000个高中生前往内地考察，期望所有高中生都有机会去一次内地考察。陈国基送车之后在高铁西九站会见传媒，他说希望这一批中五学生前往内地可以了解国家每一方面的发展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过多几年做啲乜呢？早两日同几个差唔多岁数嘅朋友倾开计，喺度讲过多几年就嚟六十岁，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关于呢个话题，从来冇办法攞到一个共识，大家只会你眼望我眼，因为个个谂法都唔同。其中一个朋友觉得，如果六十岁之后可以继续一路搵钱，唔使退休，搵得就搵，咁就正啦。有一个跟住讲啦。留在公司不用走，继续叫这个做事，叫那个做事，这样才说到给人听自己有几厉害，还有影响力。另一个即刻说，最好是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做就不用做，这样更正。另一个补多句，做都不用做才是超级正。讲到兴起，看法陆续有理。有啲话每个月可以出埠去一次旅行，仲要有高级享受。有啲觉得餐餐大鱼大肉，有得食就食先系基本享受。简单嚟讲，呢个界别嘅朋友全部都系用物质同欲望去衡量六十岁之后嘅生活。跟住一齐讲咗句，挨咗大半世，而家仲唔享受下咩？有冇留意每次讲到呢啲话题，通常会有另一批睇法出现，就系、是、非物质种类咯，好似要打对台咁。一讲到呢啲题目，突然之间会非常离地，完全好似唔需要有任何使费。其中一个朋友话啦，唔会愁两餐，就算清茶淡饭都得，最紧要知足。另一个就觉得身体要健康，瞓得食得就够噶啦。听到呢啲人咁讲，突然之间真係觉得好似进入四大皆空嘅境界。到底六十岁之后应该做乜呢？个个都话啦，去到呢啲年纪要懂得享受。我问啦，咁乜嘢係享受呢？隔咗几秒有朋友话啦，开心就係享受咯。係喎，听到呢个讲法真係豁然开朗。跟住佢仲话啦，享受人生唔使用年纪界定，其实你只要开心，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人生。又系、哦，无论我哋任何年纪、任何阶段、任何情况，其实只要我哋活得开心，就可以享受人生。大家都好认同呢个讲法，开心真系好紧要，活得开心先会活得精彩。如果唔开心，就算你有更多物质上嘅生活，都系多余啦。我哋即刻碰杯再饮，但系当酒杯就嚟掂到口唇边嘅时候，我问多咗一个问题啦：点样可以开心呢？开心真系因人而异。你觉得做呢啲嘢会觉得开心，唔等于我觉得开心。然后大家放低只杯，又进入沉默。隔咗几秒之后，一个朋友话啦：谂咁多做乜啦？唔使谂就最开心啦。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都好自己，现实逃避，不知不觉、就离。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想下想下咧，即系如果大家喺呢个长假期嘅时候咧，有机会去下唔同嘅地方旅游咧，都系件好事嚟嘅。咁啊，其中咧就有一个地方就位于日本东京嘅，叫做浅草， 系 阿萨库萨， 系啊， 系啦。咁啊，浅草呢个地方咁，当然有一个好出名嘅 寺庙啦，嗰个系必打卡去， 系啦， 打卡必去应该系 寺庙啦。 中唔中意嗰度啊？即系适随转变， 系啦，适随转变啦。 有人喜欢，有人唔高兴， 系啊，一定系咁样嘅。咁但系有啲人可能都中意哦，嗰度咁出名，我点都系中意去嗰度打下卡。 其实 都系 去过，有咩？ 哦，系啊， 除咗嗰个雷门之外， 就 系 嗰度咯。 仲有咩睇咧？ 食下嘢咯， 食下嘢咯，系食下嘢。今日就想讲咧，其实喺呢个位置，咁佢哋有一个嘅铺头仔咧，咁佢最近咧都有啲火热，红咩咧？佢就红咗佢嗰个好简单嘅小食。咁佢嘅小食咧，其实就系一啲饭团嚟嘅。咁啊，饭团嘅做法咧，我都有睇过。咁佢咧就普通一个手捻嘅饭团啦。咁啊，即系正常嘅白米嘅饭团。咁然后咧，佢个饭团咧就喺个网上面烧嘅。咁啊，网烧嘅饭团即系本身烧饭团咧，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食噶啦。系啦，烧饭团本身都已经好食噶啦。因为烧饭团佢面头又有啲酱油喺度噶嘛，咁系都野味嘅。好啦， 我冇乜所谓。 烧唔烧我都中意， 都中意食， 都中意食， 系啦。咁啊，当然系更加好啦。 嗯、 好啦，咁佢呢一个烧饭团咧，其实佢亦都会落咗啲酱油喺上面烧嘅。咁、 嗯、 啊，今次主打嘅咧就同呢个鳗鱼就一齐 mix 埋一齐、 哦。 好啦，咁啊要先讲鳗鱼。鳗鱼咧其实。喺老实讲喺香港食咧，我都唔系话食到好多咧，叫做好出色嘅鳗鱼。特别系如果你话食鳗鱼便当嘅话，咁、 嗯、 通常因为来货问题啦、嗯，我哋啲鳗鱼通常都系急冻、 嗯， 日本都系嘅，日本都系急冻。日本大部分嘅鳗鱼咧，其实都系中国大陆生产，然后喺翻日本嗰边就食嘅，系、 哦、 啦，就唔系话全部都系日本养、日本野生都有嘅。但日本野生嘅鰻魚咧，其實佔好少個 percent， 通常都係要去到一啲好著名嘅專食鰻魚嘅餐廳咧，佢先至佢會標榜嘅，標榜係日本鰻魚啦，亦、 嗯、 都會標榜係養啦，定係野生嘅。咁、 哦、 如果野生嗰啲咧，就又係更加出名同埋更加昂貴啦。咁、 嗯、 如果你話一般嘅，譬如我想講呢個淺草呢個咧，其實佢都係普通嘅鰻魚。咁、 嗯、 但係佢出名嘅地方就係咩咧？咁啊鰻魚就一個咁樣去到燒啦。咁當然就剁走個頭，剁走個尾，即係比較上多骨嘅位置，佢都會剁走嘅。咁你鰻魚本身 係啦，食鰻魚咧都會食到有骨嘅。 有 陣時有啲即係比較廉價啲嘅地方，譬如整個鰻魚當飯咧、 嗯， 我真係試過有兩三次咧，即係都慘到啲骨。 其實鰻魚咧，你想整得好食咧，你一定要俾心機去燒。 哦、 燒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嚟嘅。咁、 嗯、 如果你話好多時食到啲鰻魚，點解你會覺得唔好食咧？最差嘅我自己會覺得係因為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仲有啲雪藏味， 腥腥地啊！直情有陣時會 呢、這個就唔得。 呢、這個其他魚就我都仲可以接受，鰻魚唔得。 嚇，鰻魚 麻麻地唔中意食鰻魚。 唔係我中意食，但係就係唔可以接受有腥味。 有腥味啦， 因為其他 雪藏味啦。 係啦係啦，因為其他魚我反而有啲腥味，我反而覺得 OK。 係啊，其實你鰻魚已經掃咗嗰一陣嘅醬料嗰度啦，其實佢已經幫你遮咗好多味㗎啦嘛。 係啊， 如果佢都仲有呢啲咧，就真係搞唔掂。 啊、我有食過，但係都仲有呢啲雪藏味喺度，咁啊當然即係扣曬分啦。好啦，跟住仲要點樣為之好咧？就係、是、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佢、嗯、外邊嗰層皮啊，係即係雖然都係肉嚟嘅，但係燒到咧好脆，但係入邊嗰個肉咧。又唔係話好薄喎，因為你雖然平啫，咁、 嗯、 但係點都你都有啲口感俾我啊，係咪啊？咁你就咬落去嘅時候咧，就外邊 crack 一聲，跟住你 feel 到入邊係好香嘅鰻魚嘅味道，仲有啲肉汁，即係鰻魚嘅肉汁咧，就繼續喺入邊保存到嘅話，咁呢個鰻魚就整得好食啦。咁而家坊間咧，佢有好多鰻魚，就算佢出邊因為價錢問題，佢唔係好大條啦。咁啊，雖然外邊嗰個就燒得好脆，但係入邊個肉咧都太薄嘅。咁而家咧呢一、這個叫做喺淺草嘅咧，我就咁目測佢。佢外面當然都係燒得好靚啦。咁一路燒嘅時候咧，佢就一路佢有鰻魚喺度燒啦，一路咧就有呢一個飯團喺度燒啦。咁啊，飯團已經落曬啲汁啊，其實本身都野味噶啦。咁佢嗰個鰻魚咧，佢係點樣放嘅？佢唔係釀入去個飯團入邊嘅，佢係成嚿成條鰻魚啊，即係就冇一條，你都當佢剁咗一半啦。咁佢咧就攞個好似我哋食嗰個日式漢堡包嗰間，佢有個紙，有個紙咁啊，放嗰個飯團喺入邊嘅。然後佢個鰻魚咧就咁搭喺， 係 啦，搭喺個飯團上邊。咁你咬落去，其實你目測已經係哇，我條鰻魚好大條喎。跟住再加上每一啖咧，你都係有鰻魚同埋有佢嗰個好香濃嗰個嘅飯團喺度、 嗯嗯嗯。 所以最近咧呢一個叫做美食咧，我覺得都幾受歡迎，同埋食落去嘅時候個感覺咧好飽滿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唔錯，大家可以如果即係旅行嘅話咧試一試。同埋我覺得咧，就算你唔係旅行。在香港如果即係有啲師傅聽到嘅時候，都不妨可以試一試， 係整下呢個美食啊，係嘛？ 係啊。 我的享樂時代 係時候放低啦 嚇， 唔係放低你嘅工作， 哦， 放低你個電話， 哎呀， 唔使再打你啦，因為今日咧，我哋送呢一個十大中文金曲嘅入場證咧。已經在晨光第一線的 quota 滿咗 啦，額滿啊， 額滿啦，多謝大家先啦。咁我哋都講翻個答案先啦。今日問究竟係幾時舉行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咧？日子係話咗好易記啦，一二三四咩啊？五月六號 係啦， 答案係五月六號嘅。恭喜曬打到電話嚟亦都接通咗嘅朋友們啦！記住啊，四月二十二 同二十三 呢兩日咧要親身上嚟攞嘅。 係啦，咁啊頭先我哋嘅同事都已經即係同咗各位聽眾咧就講咗要帶啲乜嘢嘅 證件啊 各樣嘢要上嚟啦。 但係如果今日我打唔到電話嚟啊，點算啊？唔使擔心嘅。 其他節目仍然會有呢個入場正換嘅。 係啦， 啊，我真係大家留意住，聽鐘哥講呢，這個。 嗯， 細個睇呢個新地任你點， 新地新地大， 新地新地大， 幾時任你點啊？ 係 週末， 週末， 週末就任你， 因為佢兩個都主持過，新地新地大，你兩個都主持過嘛。 週末嗰個主持咗好短時間， 係啊， 嗰， 那 個。 咁通常佢哋嗰陣時好中意送嘢噶嘛，即係譬如郭富城簽名 CD 咧，我真係會認真去聽，究竟啊公佈翻個正確答案先啦嚇。咁你就係你講啦， 就係講啦， 係攞咗嚟我哋清水灣電視城咁樣啊，幾多幾多？ 而家好似冇嘢送啊，而家都好似 有， 而家都有啊嘛， 而家送。 其實最好 嗰 陣送乜嘢 我都冇留意啦。 嗰陣時咧，即係譬如話有啲現場節目，譬如《歡樂今宵》咁啊，咁都會送噶嘛。送咩啊？送翻佢出去地鐵站，即係當時叫地鐵站， 送你翻屋企， 送你翻出地鐵。 以前嘅年代仲有好多郵寄啊，即係郵寄去雜誌啊，譬如你想有啲印花或者有啲嘢換啊，呢樣嘢嗰樣啊， 攞下 poster 啦。嗱呢啲係區王二啦。嗱今日你哋講開明星啦，咁啊小弟都有去睇咗 show。咁啊除咗咧呢一個Sevens 即係七人欖球係一個 show 之外咧，咁啊過大海啊，睇呢個容祖兒演唱會 嗰度， 係啊，咁啊。阿祖儿喺嗰度就驻场咁样唱，我真系澳门系 Regis 嚟噶咯，我见到咧 嚟紧都系呢个趋势。 阿祖儿唱完就到黎明唱啦， 系啊，嚟紧 系啦，跟住嗰边咧另一间嘅娱乐机构咧。就娛樂場所啦，就做緊大灣仔之嘢，就阿小春啊、阿 Low 啊、吳卓羲啊咁等等啦。咁嗰個就另一個玩法咁樣。咁我睇祖兒唱哦，都唱得好好喎，因為佢美嘉個演唱會就抽取咗啲精華，跟住就將嗰度嘅精華濃縮成為個零鐘嘅一個 show。 咁大家都期待佢嚟緊會喺香港開啦。 係啊，係啊，係啊。嗱show 就好睇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但係咧想講就係過去搭船嘅經歷，就係呢個重中之重。原來依家咧喺香港過去氹仔搭船咧，兩個鐘頭一班嘅。 哦， 咁翻嚟又系两个钟头先一班咁样咯，咁所以咧，所有船嗱旧时咧，你买咗澳门啲船飞咧，未譬如你买十一点船咧，有啲人会早啲噶嘛，即 系 九点钟你就会排队 一班 候补咁样， 系咯系咯， 你而家唔使候补啊，因为冇可能噶，因为佢两个钟头先可以出到一次货咧，咁所以佢系挤压唔到啲候补位俾你。我嗰一日咧就谂住十点零钟同屋企人啦，咁啊睇完个 show 啦，谂住早一班船啦，即系唔好搞到咁夜啦。早咗去都冇用，斋等，等到真系自己张船飞 先至上到啦， 就系11:59。 咁所以大家 翻到香港两点， 要真系准时啦。而家今次就 系啊， 即系又要准，即系你搭嗰班就系嗰一班啦。 系啊，同埋想补充多一点，哇，澳门咧。依家真系超级多人，即系你每去，就算喺 casino 入边嘅每一个场所咧，所有嘢都要排队啦，所有嘢食嘢要排队啦，买嘢要排队啦，睇 show 要排队啦，哇，简直系多人得好紧要咯！ 排队啫， 系 排下啦， 气氛嚟嘅，热闹啊嘛， 大家有个规矩啊嘛，都好嘅， 系啊，咁啊，纯粹小弟一个短短地嘅一个分享咧，就 系 复咗常之后，大家 可以行下啦， 系咯，可以行下睇下 show 都系开心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